通脹率2.9%。內地人民網發表評論，認為今屆人大會議將審議關於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議案，消息令人振奮。評論認為香港目前只是缺乏系統有效的法律規制和執行機制，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如今研究補上短板，填補漏洞正是理所當然，勢在必行。又說這一步關乎責任，合乎法律和實際，自香港回歸23年，本地立法遲遲不能夠推進，反中亂港分子利用這個空窗期頻頻挑戰中央政府權威，宣揚和鼓吹港獨、煽動、組織進行分裂國家的行為，嚴重威脅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和香港的繁榮穩定。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度和執行機制有必要性和緊迫性，不可不為，不得不為，不能不為。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強雷雨區正是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西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初時有大驟雨，稍後雨勢減弱，星期日、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1%，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今日早上11: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504點，跌778點，總成交金額345億7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849點，跌18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0784點，跌61點。部分活躍港股做價，騰訊控股421.2，跌12.2；阿里巴巴200元，跌6.2；友邦保險67.65，跌3元；美團點評125元，跌2.6。新上市的開拓藥業係報21.8。藥明生物127.9，跌5.1。FIE 南方恆指7.89，升4.6。小米集團12.24，係跌4.6。匯豐控股37.3，跌1.15。中芯國際17.28，跌2.2。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53，英磅9.475，瑞士法郎7.984，澳元5.084。加元5.554，新西兰元4.743，欧元8.4849，每百元兑港元7.2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843。日经平均指数报20498点，跌54点。港金现价报15985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82美元，卖出17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李景湾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太古城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李景湾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太古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元芳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繁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海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在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

训导老师话啊，你个仔今日冇迟到，几好纪律咁样。 但我想我明呢种感觉嘅，因为我带 Molly 去剪毛嘅时候咧， 唔使去到带 Molly 去 剪毛。咁我冇小朋友，我冇接放学嗰间啊嘛。 咁我做边个好啊？而家 你做 Molly 啊，你做我个 Molly 系啦。跟住我接佢剪毛咧，跟住嗰个姐姐同佢讲：今日 Molly 好乖啊！哇，我系飘飘然嘅，我觉得哎，我搞得个女好好啊，有呢个感觉。 我头先咪就系有嗰个感觉咧，当老细赞佢回头啊，仲要系跟住回头翻赞咧嘅时候咧， 翻赞简直好啊！ 因为已经走咗行，谂住行开啊嘛，跟住再翻转头嚟赞嘅时候咧，我净系觉得我第一时间佢都未答多谢，我净系多谢佢，我系多谢老细去赞， 多谢你做我嘅代言人吓。 我真系觉得心感即系觉得哎老怀安慰嗰啲感觉，死咯真系。 唔系 OK 啦，为时未晚啊嘛。 我屋企照顾几个咯，翻嚟又要照顾几个，真系。 你点解唔调转？你觉得你翻嚟你又多咗几倍嘅温暖咧？点解你个仔都唔理你咯？而家我哋都要理你，系咪先？ 系啦， 所以 帮忙啦， 我就心情好好啦，阿天又心情好好啦。 点解啊？ 佢见到我心情好咗啊嘛，有人赞我哋啊嘛。 啱啊，即系我见到佢即系都有啲支持加油啊，赞啊咁样讲，所以我都觉得哎呀安慰咗，安慰咗。 其实阿祖都系赞噶， 阿祖真系要赞多几下。 不过咧个赞就后面系成语嚟嘅，佢就赞人热泪啦。 哎呀，我真系好嬲啊！ 哎呀，交俾你自己讲啦。 话说系啦，下都我哋做定个节目预告啦，下个礼拜四同礼拜五咧就会有我。我哋第一集嘅Season 2嘅寻找快乐的人嘅第一集啦，咁啊桂花田就系嘉宾啦。 咁啊早早咧就系负责呢个 project 嘅，因为寻找快乐的人啊嘛，佢个人咁开心，咪揾一啲开心嘅人去做访问啦。 唔系你知道我哋真系好需要寻找快乐， 系啊， 真系嘅。咁我自己琴日喺度剪紧带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咧，我听住呢柄带咧。帮到我揾到快乐嘅， 系咪？ 因为喺桂花田嘅故事里面，喺我哋三个人嘅对话度系有正能量嘅，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开心嘅。 咁所以咧，佢咧就觉得听一次唔够嘅。佢要听两次，我琴日翻嚟，我先翻嚟咧。 你唔好再，你唔好笑好冇啊！我就嚟喊噶啦。 我先翻嚟咧，我话啦，多谢阿祖你，真系仲咁想咁想了解我多一次。 即系你真系好想听阿桂花田把声。 我谂呢一个咧，即系有仔教落孙啊，真系唔好咧太早咧就会觉得咧，即系自己咧啊沾沾自喜啊嗰啲咁样。 即系唔好讲过头说话。 系 哦，你系属于足球场上面嘅俗语。 即系咩啊？ 林天光撒尿， 系我毒仲好大毒，因为我晏昼我琴日咧就食完 lunch 我就翻咗屋企之后咧我就已经我翻咗屋企之后咧我就已经就开始剪带噶啦，咁即系其实我真系唔熟噶嘛，我就系剪过上一个 season 嘅寻找快乐的人，但嗰阵时 成个 season 嘅咯， 系啊，但我想讲一集我要剪两日嘅，两日嘅意思咧系如果真系头头尾尾夹埋，我真系要36个钟我先至可以剪完一集， 其实系咧做呢个幕后制作， 咁啊好熟。已经你每一集都剪36个钟 咯。问题就系隔咗嗰段时间之后，喂冇用过噶，我琴日要打电话问 Kitty， 喂 Kitty 啊，连剪带嗰个仔我都唔记得咗系乜嘢。 咁我想象到 将啲嘢抛咗 ，Kitty 就 会 同你讲啦。哦，你想知边个剪嗰个仔，同我打铺牌先。 唔系 Kitty 真系好好人，佢录咗几个 voice message 俾佢就话，嗱你要咁样就呢个掣，呢个就呢个掣，嗱记住啦咁样。 系啊 ，Kitty 好鬼好噶，有时问佢嘢咧，佢都系乜流晒言咧， 佢 觉 得 你 烦啫，所以快快脆脆答得。 咪一樣咁對住你， 佢冇笑咁對我嘅。 你有冇嘢問佢咩？ 我冇。 咁咪咯。咁啊剪咗啦。咁同埋開頭咧，即係真係唔好講過頭説話，就係咩咧？我去到3:00啦，我剪到6:00，我擺咗個 pose 喺自己嗰個面書度，因為我有啲尖尖啊。 哦，即係就嚟埋單做到終點，諗住。 我覺得快咗好多喎。 叻咗， 雖然真係快咗啦。我覺得，咦，我就嚟第一集都可能埋到尾咯咁樣。咁我哋又好長啊嘛，已經剪到個 duration 個時間啱啦咁樣。跟住就搞掂咗啦，到7:30，谂住得啦，嗱，揿埋个掣之后咧，可以出街饮一杯添，咁样系啦。 跟住 咧，跟住我就剪完咗第一叫做即系我哋嘅第一个 version 第一 cut 啦，咁样我就决定由头听多一次咁样，即系由头听多一次，听到嗰条带3分几钟嘅时候，成个我剪带嗰个 apps from 一声冇咗咯。 哦 ，crash 咗，轻咗， 我唔知系咩，总之冇咗， 撞咗， 跟住我咪呆咗咯。 有冇 save 到之前一路？ 呢个就系重点啦。我有3分几，再即系最终我开得翻出嚟嘅， 就有翻3分几钟嘅 record， 剪咗嘅 record 啦，系咁，但系条带咧就 廿几分钟 嘅， 系10分钟，咁我就消失的17分钟去咗边度咧？ 入咗你个脑度咧。 我嗰刻我真系，因为其实讲真，我又唔系好大反应，因为同你 因 为 哀莫大于心死， 唔系第一次，唔系第一次发生。但林天光杀寮呢个感觉系觉得，点解何必又系我啊？ 真系会啊！ 猫走出嚟。 我咧，我平时用 Word 咧打稿啊嘛，佢好彩咧，佢有一个自动储存嗰个功能，系嗰个 software 佢自己会。咁样做㗎嘛。 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唔係呢，我试过呢就咁打一路打呢又諗㗎嘛。咁呢完全忘记咗呢咁储存喎。跟住呢我部机呢又有返咁上下年资呢。佢突然间。 係啊，因为我部机係旧啦而家。 佢突然间呢嗰个电源呢装置接触得唔好呢，我以为佢插緊电源佢冇喎。结果呢佢突然间喺一秒都冇通知我情况底下熄咗机。我话唔係嘛。我好似冇 save 即系咁样嘅，佢应该有通知过你，但由于你一路谂一路打， 佢变暗咗啲一下。 佢有通知过你，只不过你冇遗意。 好痛苦啊！嗰下冇晒咧，跟住开翻嘅时候咧，你又搏命睇下咧，佢有最自动储存， 系啊， 但系同你一样，佢可能 last 嗰次 save 嘅时间咧系十分钟前，跟住我就有足足十分钟。嘅嘢就冇咗，哎呀！ 我真系要同阿 Kitty 讲声对唔住，佢教我嗰阵时咧，因为我要睇翻佢教 我啲。佢就冇教你 save。 唔系啊，佢有提我啊嘛，佢之前教我，我自己记性又唔好啦，咁我有拍低晒片佢点教我嘅，佢系有讲到嗱，早你记住啊，耐唔知你要 save 下佢噶，定点点点。 系啊系啊。 冇听老师讲嘢咯， 唔系啊， 有 兴趣在眼前咯，唔系啊，你系太过投入啊，你明唔明？ 系啊，你唔记得咗做嗰个动作。 你太投入去做呢啲，又要记住呢一 part， 哦，剪咗之后要驳翻边度咧？其实做呢个工序咧。系真系要打醒十几廿分精神噶、欸， 但系嗱，你谂下，佢今次之后佢唔会再犯呢个错噶。 啱啊， 我唔肯定，因为呢类型嘅错真 唔系啊，因为咁痛苦咧，你就会记住，即系等于你唔会。你唔會買一件你曾經出過事嘅衫咯，嗰啲 style 你唔會再買噶嘛。 即 係 譬如 係咪呢個比喻係咪點解好重啊？ 好明， 哎呀， 李聰啊，張達明 係啦，齊曬啦，係咪先？ 即係又或者好似我哋有時咧，即係公共假期冇交通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提醒冇 交 通，冇 交 通， 冇 交 通， 冇 交 通。 係啦，係啦， 一班重要嘅事情講三次都唔得嘅。 係啦，啊，我最尾可以揾個位咧，真係氹到你開心。 做咩啊？ 真係我都估唔到會咁樣嘅。我咧就有一次咧，將我哋以前咧。影过的一些即是化妆的靓相咧，订咗俾我 friend 咯，啊，不如呢你试下帮我看看有冇啲咩再执靓啲啦，咁样好啦，跟住我琴日撞到佢咧，佢就捞咗张相出嚟，佢话系咯，呢个唔系你哋之前咧影啲靓相俾我望，跟住我话，哦，呢个女仔边个嚟噶？我真系咧，佢仲要坐我对面，咁我就对住佢嗰部机，我望一望，我话，哦，呢个女仔边个嚟噶？点解会同我哋企埋一齐嘅？跟住佢望咗我，你唔系唔认得佢嘛？我话唔系，呢个唔系个化妆，我唔系，呢个边个嚟噶？个花田， 嗰个系几时嘅佢啊？ 系啊， 几 即系之前嘅佢啊？ 系啊，几个月前咧，总之我哋影咗啲靓相咧，系啊，影咗啲靓相咧，跟住 一句讲晒， 我真系望住， 一定要播呢首歌《少女的离谱》，我觉得系要播。 我真心，我唔系我个 friend 都呆咗，佢话你做咩话你唔认得你个仔？我话我呢个女仔边个嚟噶？ 有少女， 佢冇戴眼镜。 冇戴眼镜， 佢冇戴眼镜， 我会有冇戴眼镜影相噶？ 有啊，其中可能你唔知，你可能咧，我哋影下相咧，你突然间自己除咗眼镜咩到咯？我望住张相， 捕捉嗰到嗰一刻， 唔系啊？问题点解你会有张相我冇噶？ 哎呀，好惊啊！总之嗰张 收埋你啲相啊， 咩啊？系佢成留低咗，唔系 间房度， 其实系 床头啊， 其实系我提供俾嗰啲听众嘅。 OK， 系啦，我攞去卖钱嘅。 如果真系 多仔婆相， 如果我嗰啲咧都可以卖得到钱嘅话咧，我都俾啲你啊。 系啊， 但系可能自付够咧， 证明咧原来你个角度睇唔同咧。成个样唔同晒噶啦， 咁我谂香港嘅朋友，我哋今日就由今日开始，我哋试下用另外一个角度，起码大家开心啲啦。 心中的。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听我陈慧琳的希望啊，亦都希望你今日可以打嚟点唱。 系啊，咁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8就可以晏啲打电话嚟啦。咁啊，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欢迎大家嚟点唱。 系啦，我最近咧我睇咗有一个嘅即系 YouTube 嘅频道咧，佢系个讲英文嘅，即系教人点讲英文嘅。咁咧，但系佢 点解你唔去揾啲教人唱歌嘅咧？ 我嗰个我本身已经识啦嘛，因为系啦，即系我嘅意思系我要学我知啊嘛。咁咧嗰个channel 咧，佢嗰、那个其中一个秘诀咧， 系 其实就好简单啫，即系佢唔系教你啊咩点样咬字，点样发音。 哦， 佢系话咧唔好怕，即系佢就话咧唔好，佢应该咁讲话，你唔好怕俾人笑你讲英文差。咁佢有原因嘅，佢就话咧因为其实真系一个咧以英语作为母语嘅人咧。佢系唔会笑人哋英文差嘅， 嗯， 系啦，即系佢话你一个外国人， 佢最多唔明嘅啫， 佢可能会唔明，但系佢会觉得咧，佢就冇嘢，佢仲用呢个理论嚟讲，佢就话，那个如果真系一个外国人，佢见到你唔系外国人， 嗯、 你唔系用英语作为母语，而你讲英文咧好吃力，或者你讲得唔叻咧，佢反而就话好多谢你好努力咧，愿意用英文即系我嘅语言同我沟通。 其实系 佢话一个真正英语作为主打语嘅人咧，佢唔会笑你英文渣嘅。 啱啊， 笑得你英文渣嗰啲咧，根据佢个 channel 所讲咧，就话佢本身唔系英语作为母语。 你其实倒翻转一样嘅啫，譬如有个外国人喺你面前讲广东话， 冇错啦， 你点会秒佢话？哎呀，你讲得咁差噶，系一样嘅啫嘛， 系咪先？ 同埋我谂咧，就算系任何国籍嘅朋友啦，外地又好，边个都好啦，佢见到咧，即系佢自己都会，自己都问自己啊，哇！你识得有除咗你自己嘅语言，我哋嘅广东话啦，系咪？你系可以。handle 到另外一個 language 嘅話，其實佢自己可能由頭到尾都係講英文嘅啫嘛，佢未必識得講法文啊，講其他語言。你其實叻過好多人嘅，所以我覺得只要夠膽講，呢個係第一位嚟。 嗱，但我哋唔好咁開心， 點解咧？ 因為我跟住就拔嘅咯喎， 好啊， 即係大家 我哋未將嗰樣嘢反轉嚟講，一定講到 嘅。大家講完一個咁即係啊義正詞嚴、咁正面之後， 嗱， 咁我要拔嘅咯喎， 好啦， 咁請問當日有冇人舉手笑過陳？陈伟霆， 陈伟霆， 哦，佢嗰个 What time is it？ 系啦， 佢个 channel 嘅广告 系啦，嗱，又真系有人笑过噶。 我记得我哋都有喺节目度讲， 有啦，其实唔需要全香港有边个冇讲过，甚至乎我搞过咧。嗱，我先讲个结局。 唔止呢个人，仲有其他人，我哋都有笑。 有好多 普通话都有。 Rest in peace， 系啊 ，Rest in peace， 嗰啲咩猜 your best 嗰啲全部都有噶嘛。好啦，咁咧嗱， 高登先咧， 高登先好似系特登噶嘛。 My favorite 咧，高登先唔系 咩？佢唔系特登噶咩？我唔紧要啦，即系 My favorite 咧变咗三个中文字咧，系咪？ 好啦， 我哋都有笑过。 咁 Anyway 啊。Anyway 肥啦，咁啊，陳偉霆有下集， 系 啦，今年再拍， 激發人心係咪啊？ 係啊，佢再拍一次 channel， 即係嗱，再揾佢拍廣告。咁咧，但係今次咧應該點講好咧？你就覺得會唔會係受到我哋壓力嘅影響咧？因為咧，佢就為阿陳偉霆咧再拍呢一個標廣告啦，仲要係咧即係廿週年嘅一個紀念嚟嘅嗰個標嘅廣告。咁啊，佢仲有好多，譬如話周迅啊、劉文啊。仲有啊，有超模啊，Naomi Campbell 系啊，都有拍啦。好啦，但今次佢转咗，佢话咧喺呢个广告里边咧，佢讲咗只系几句对白， 嗯， 而且全程系差唔多都系讲普通话。 哦， 佢净系喺开头同埋最尾嗰度咧，就讲咗几句英文嘅啫。 哦， 即系可能就讲咗个牌子，跟住就话咩turn 20，然后最尾就系、是、it's all about seconds。 Okay， 就唔讲 time 啦，好啦，咁跟住，请问你觉得佢系咪受到我哋呢个影响？ 所以佢就 佢嘅下集就变咗咁啦。而我哋系咪做得唔啱咧？ 咪住先，我第一个问题，其他嘅艺人朋友，譬如你头先讲刘文啊、周迅啊各样嘢，佢哋嗰个语言啊嘅选择，系咪都系有普通话、有英文咁样啊？ 我冇睇其他， 系咪？ 但系因为陈伟霆上次佢系用英文啊嘛， 但上一次唔系佢话用英文啊嘛，我谂系老细话用英文。 系咯系咯。 咁如果见到啊，即系作为嗰个品牌，佢都见到佢要做宣传，都系想 win win 啫，个明星 win， 佢哋个品牌 win。上一次搞到咁尴尬嘅事件，佢哋即系嗰个创作嘅团。对，打少少退堂鼓，讲少啲英文都合理、啊。 唔系我哋唔啱咯，其实我哋真系打击咗一个人讲英文嘅机会。 佢都仲有讲一啲啊，系咪有进步啊？咁咪好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第十三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当中有关港澳的部分提到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去年工作报告的内容对比，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未有再提及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以及全力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的内容。报告亦都连续第二年未有出现有序推进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的字眼。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在有关台湾的部分，他提到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决反对和压制台独分裂行为、分裂行径。李克强又提出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中央对新冠肺炎疫情及时采取了应急举措，通过果断实施严格管控措施，调派四万多名医护人员，快速扩充收治床位，全力救治患者，最大程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李克强又提到，中央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本住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通报疫情信息，主动分享防疫技术和做法。他指出，疫情令内地付出巨大代价，第一季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他强调生命至上，这个是必须承受亦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他感谢全国团结抗疫，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捐款捐物资协助。在北京，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表示，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6%， 城镇登记失业率 5.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幅 3.5% 左右。他说进出口要促稳提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他又提到现行的标准之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重大金融风险有效防控。内地去年经济增长 6.1%，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去年底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城镇登记失业率 3.62%， 通胀率 2.9%。 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初时有大骤雨，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91点，跌888点，总成交金额51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9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5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1蚊，跌12.4；阿里巴巴198.9，跌7.3；美团点评123.3，跌4.3；友邦保险 67.05元，系跌3.6。小米集团12.08元，跌6.4。FIE 南方恒指7.95元，系升5.2。盈富基金23.65元，跌8.0。港交所263元，跌8元。汇丰控股37.2，跌1.3。新上市嘅开拓药业系报2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63，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8，人民币7.121，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0462点，跌90点。港金现价报15985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23美元，卖出172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嘅，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公主道桥底咧，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窝打老道右转翻去亚街老街挤塞，排到去太子道西噶。重复多次啊，就系、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公主道桥底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窝打老道右转翻去亚街老街挤塞，排到去太子道西噶。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李景关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慢车；下角道去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海富中心噶。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挤塞，排到去演艺学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屈地街；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噶。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出翻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公主道桥底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窝打老道右转翻去亚街老街仍然系挤塞噶，排到去太子道西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公主道桥底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窝打老道右转翻去亚街老街都系挤塞，排到去太子道西。好啦，咁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在我哋生活紧嘅城市，有一日。 我要用负能量搞到你哋冇人安宁。 地球需要你加入成为超级英雄，打爆闷气。 在抗疫期间一起拍片救地球，用拍片为香港人打打气。 详情上网页 rthk.hk/31cares 睇下啦。港台电视31，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势到到星期五啦，又系时候佢要发挥佢嘅小宇宙，希望咁多年嚟嘅日子，咁多个星期五嘅点唱，可以为佢带嚟嘅进步系啲咩？系我哋啲听众都已经入咗脑，点唱嘅时候都话可唔可以叫佢读歌或者唱歌，唱首生日歌嚟听一下？佢系边个？咪就系好中意听众点佢嗰个曾志豪咯。 如果之后有时间嘅话，我都会决定自我进修，继续增值，令我嘅歌喉更进一步。我都会尝试揾呢个歌唱老师嚟学习。我系谂住叫我 friend 教我。霆锋，唔知道你得唔得闲呢？哦，你唔得闲唔紧要，我咪上网睇你啲片咯。咁我谂呢个教学我都可以做到嘅。停住只风啊 ，sorry， 唔系你嚟嘅。昨晚不知道你安坐家中的时候呢，你有没有上网去找一些关键字呢？你找的关键字又跟今日新闻所讲的这些相不相似呢？当我们现在流行这个大数据的 Big Data 的时候呢，有阵时真的会将你的活动情形呢就一览无遗摆晒上网，亦都有个好处的，就变成一种另类的行为统计，即是说你用这个大数据就会知道呢，昨日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在同一时间大家最关心呢究竟是什么的，而大家同一个动作呢又是做的什么的。咁根据呢有些传媒的朋友呢，他就用这个大数据分析呢，咁出了个稿的。他就说，哇，昨晚呢同时有两个关键字呢是叭叭声飙升的。一个就是噔噔港版国安法，由于复杂的内容我们不讲了，关键字就是他了。而另一个跟他同时飙升的关键字是什么呢？这个就真的跟你我他都息息相关了，就是移民啊。根据这个数字所讲呢，他说呢当这两这个新闻呢昨天就说啊有机会呢在这个国安法呢 推出的时候呢，他说呢首先就其中一个贴文呢就说在不够三个钟头呢已经有12万次的互动啦。咁而 Facebook 专业里面呢，大家要留意真的挺得意喎。原来有一个指数呢就叫做 MFI 呢，是什么意思呢？根据他们的行家的专业分析，这些叫做粗口指数。那真是神奇了。原来在 Facebook 呢，粗口都可以另外用一个数据来统计到，这个真是犀利。而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他们联关联字就说国安法和移民的关联度呢是高达 0.99 的一个数值。即是说呢当社会大众见到昨天这一单新闻，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话移民，咁啊佢亦都有个表嘅，就话俾你听咧，蓝色线系代表移民，橙色线咧就代表可能系呢一个国安法嘅搜寻量，咁啊真系有图表嘅，系咁升，系咁升，系咁升。嗱，咁所以咧如果你睇呢一个新闻嘅话咧，可能喺琴日啊同一时间咧喺网上面好多人就不停打移民啊，移民啊，移民啊，又或者好开心，好嘢，我哋终于填补到漏洞咯，国安法啦，国安法啦，国安法咁样咧。同一时间在个网络咧就会出现嘅。嗱，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例证嘅。如果你系从事嗰啲咩移民顾问嗰啲咧，琴晚你个电话会唔会突然间俾人打爆咗咧？又或者如果你系一啲海内外嗰啲朋友咧，会唔会突然间联络多咗咧？实不相瞒啦，琴日我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无论佢系海外啦，定系喺我哋而家呢个城市里边咧，大家都系问紧同样嘅问题。喂，嗰笪地方咧，其实点移民噶咁样？嗱，除咗系呢两个字之外咧，其实琴日亦都有一个新嘅名词，其实唔新噶啦，成日都出现噶。不过咧，我谂平时咧你唔会咁频密去搜寻呢三个字，就系、是、VPN 啦。系啊，呢个 VPN 系咩嚟嘅咧？其实就系嗰啲翻墙嘅软件咧。平时呢香港人呢如果用呢个软件我哋做咩嘅呢？喂呀，我要呢翻墙睇波啊， 因为咧你知啦，要睇呢、這个比赛咧，有啲曳嗰啲咧就唔肯合法俾钱，佢就翻墙咧，可能就要去其他地方度睇啦咁样。咁以前咧，你用呢个 VPN 咧系娱乐工具嚟嘅啫，因为点解咧？咁我哋香港嗰个网络好自由噶嘛，但系琴日出现咗呢、這个即系怀疑，可能好快有呢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咧，啲人就即刻好惊啦，就话喂喂喂，使唔使装定 VPN 先啊？做咩啊？系咪要惊以后冇得睇要翻墙？原来唔止噶，原来 VPN 咧，佢仲有一个好大嘅特征系咩咧？就可以隐藏你嗰个叫做咧即系 IP 嘅位置嘅，即系话你起码留言嘅时候咧，就会有一种隐藏匿名嘅即系保护喺里边。咁究竟有冇用咧？我哋需唔需要用咧？未知系啊，因为条路点行都未知。咁但系大数据话你知，琴日香港人最关心嘅就系呢啲。风头火势，如果问黄耀祖琴晚佢喺搜寻器上面打边个字咧，我估到佢一系就打save s a v e 呢个字，一系就打 undo u n d o 呢四个字。不过可能佢发觉吓，点样 undo 极都唔掂，点样 save 咗都系救唔翻啊！唔知道你仲有冇咩关键字你想打，可以救得翻条片嘅咧，黄耀祖。 如果我昨天真的要打一些关键字的话，都是英文字 SOS， 应该是这个。看了个报道呢，我自己觉得都几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话说呢，昨天呢就教育界的议员叶建源呢，就是这个立法会道讲述有关教协的问卷调查结果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发表这个调查结果嘛，就有记者呢问他问题啦，就有一位的女记者就问他对于教协呢在旺角和铜锣湾的会址有僭建有些什么回应咯。那么如果大家有看过这类型的记者招待会呢，通常呢都会各位的记者朋友有咧，需要先交代咧，佢嚟自边一间报馆嘅。咁所以咧，阿叶议员咧就问翻呢一位嘅女记者，你嚟自边个媒体噶？咁样，跟住呢位女记者就答啦：，东方星岛，东方星岛系啦，嗱，而家系我嚟嘅。东方系一份报章，星岛系一份报章，但系佢嘅答案系东方星岛。 我知啊，我知啊， 咩啊？ 一百毛嗰个东方星啊， 系咪啊？ 东方星嗰度噶。 东方星嗰个岛啊， 唔系佢话东方星嗰度噶， 哦，唔系， 我系佢员工嚟噶，一定系，除非唔系， 除非唔系啦，就系、是、因为佢真系讲东方星岛、啊，跟住咧事后咧就有唔同嘅记者行家啦，就都喺度谂，我系做东方噶、啊，喂，你系做星岛噶、啊，但系点解我哋大家都冇见过呢一个东方星岛嘅女记者嘅咁样？跟住咧佢哋就由东方同埋星岛嘅记者朋友咧就问翻呢一位嘅女记者。其实你是来自哪个传媒机构的，你是不是有冒认到东方或者星岛的记者的身份啊？这样。跟着这位女记者就开始害怕了，她就说我没冒认啊，我没冒认啊，我只是 看过他们的报道。其实这里我更加那些小丸子间七间在一块面。 我是霆锋。 你会 为什么呢？我是霆锋。我有看过霆锋唱歌的嘛。 是啊，这样。 我是霆锋那里的、yeah。 但是不单止这样，他除了讲完我有看他们的报道的。这样之后呢，他竟然在这个立法会的走廊那里飞奔，跟着就搭这个扶手电梯。记者就继续问着他，喂，你是哪一间的机构的？他都不答。最终扰攘了十分钟之后呢，他就在这个保安室出回来。而陪住佢咧就系另外一个嘅机构嘅，就系无线电视嘅摄影师陪同佢出嚟，就讲咗声唔好意思，有道咗个歉嘅。佢就话咧，可能系个记者朋友听错咗啊。佢咧就话叶议员啊，问佢系边间传媒机构嘅时候咧，佢听错咗，佢话你睇紧乜嘢嘅传媒报道啊？咁样，所以佢先至会答咗东方星岛嘅啫咁样。咁啊，跟住记者又问，咁点解你要走啊？咁样，佢就话因为有好多部嘅摄影机对住佢，所以。他就觉得很害怕，那就躲在这个立法会的保安室咯。样其实这些呢都真的，你可以说是小事一宗，你可以说是笑话一则、我自己是非常尊重记者的专业的，尤其是在过去一年里面，你见到任何传媒机构他们的记者朋友们，尤其是你知道31台很高收视的嘛，我们有时候真要看着 live 发生的什么事的嘛，记者朋友真的一点都不容易做的，所以我更加尊重他们的专业。但其实同时间在这一年里面也都有不同的，譬如记者招待会看到一些记者朋友发问的问题的怪呢， 又真係會諗啊，點解會咁嘅？咁啊，當然邊啲傳媒機構請邊啲記者咧，我諗都即係一脈相承嘅，係咪？但係更加緊要嘅就係、是、喺一個紛亂嘅社會裏面度，記者朋友佢哋講啲乜嘢，問啲乜嘢，佢哋揸住個支咪，佢哋揸住個支筆。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更加要懂得怎样去选择、啊、究竟我们怎样去接收一个适当的资讯才是对的。风头火势，我都想问你，究竟你是代表着哪一家的传媒机构的？你是不是、东方星那个岛啊，还是东方星去岛啊，还是哪一道呢、麻烦你答一答我这位的、主妇啊，阿桂花田，麻烦。 我一嚟就系香港电台，到今天我都系香港电台嘅。香港电台是我家，冇听过咩？系啊，喂！喺呢个肺炎疫情之下咧，原来衍生咗好多嘅问题，但系大多数大家听落去咧，即系咁多月咧，听到好似好唔好嘅多过好啊！但系早几日咧，我睇到呢单新闻咧，对一啲朋友嚟讲，喂，又真系唔系几差的、啊。咁啊，疫情咧令到医院咧就工作繁忙啦，因为要处理大量嘅确诊病人啊。但系医院另一个部门妇产科，佢哋都忙喎、啊。啊，点解啊？我呢段时间都咁多人生仔咩？啊，系、啊，台中咧有一间医院，有一位医生咧就入妇产科嘅医生就话啦，因为疫情，好多夫妇咧都喺屋企工作，咁啊时间多咗，对多咗啦。夫妻的亲密关系原来相对地都多了。咁医生就话咧，今年初咧多，今年初咧多咗咧两至三成嘅验孕人次，连佢哋嗰间医院啊都有六个护士相继怀孕啊。最可喜可贺嘅系乜嘢啊？系嗱，你讲紧佢嗰间嗰啲咧，系而家怀孕咗两至三个月，咁所以你计翻时间都知道系疫症期间啦咁。咁咧，佢最可喜可贺嘅就系有两位分别36岁同埋42岁嘅高龄妇女咧，因为佢嘅身体问题咧，未能自然怀孕啊。医生就其实建议过佢哋咧进行呢个人工受孕嘅。咁可能喺屋企工作就冇乜压力之下咧，呢两位人妻佢竟然成功自然怀孕啊！真系替佢高兴啊！因为咧人工受孕咧要用好多钱之外咧，钱都是少啊。咁你有能力咪 OK 啦，但系嗰个太太咧要受到好多痛苦啊，同埋可能要接受好多次嘅失败嘅打击嘅。咁啊，医生仲话咧冇谂过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嗰个怀孕率咧会上升啊！将会多咗5000至10000个防疫 B B 出世，系因为佢喺呢段时间孕育噶嘛。咁啊，不过咧，凡事都要两面睇啊，又系嗱，那边厢台湾咧就多咗好多孕妇啦，连男人嘅都变得又怀咗，变咗又怀孕啦。但系日本嗰边就有人曳曳猪啦，系啊，喺呢个2至4月停课期间咧，佢话日本医院咧多咗近100个妇产科嘅求助。咩人求助啊？系啊，佢话净系单系四月啊，已经有75个。是高中的女生问关于怀孕的事，咁医生就话啦，打电话嚟查询嗰啲高中女仔咧，佢哋咧就话，即系佢问翻佢即系点咩情况之下啦，等等嘢啦，咁佢又愿意答过，佢哋就话，趁爸爸妈妈唔喺屋企咧，就同男朋友在家曳曳咁样，有个仲话，我其实我唔知噶，我唔知道原来要避孕咁样。嗱，除咗女生会打电话去问嘅话，男生咧都会帮佢女朋友问嘅。哎呀，你话点算啊？有时真系啊，谂下咧，香港虽然住嘅地方细，屋企人又多，但原来喺呢方面嚟讲都系有啲好处吓。嗱，各位同学仔啊，就嚟翻学噶啦，系啊，我哋要收拾心情噶，唔好谂其他嘢啦吓。 漫长岁月，然而仿佛像流水。我不知道拥抱你已是谁。多少梦和往事， 有着依稀再回想，我不应再说只有你作伴随，遗憾已无泪，昨天是你陪伴我伤心与苦恼，是否话过明日将可给你弥补，梦想渐近疲倦了只感到枯燥，但竟是我忘掉你不可再填补，细说可倾诉，终于别离以后，在你消失在人海，却总想到你哭与笑的一切，遗憾已无泪。你弥补梦想渐近疲倦了只感到枯燥，但竟是我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好啦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我哋又嚟啦，系啊，早晨啊，细眼仔，早晨啊，肥妹仔， 冚唪唥早晨啊，今日我哋要上咩堂啊？ 今日我哋要上体育堂啊， 运动堂啊， 系啊，体育堂啊，我哋仲要咧由上个礼拜咧好优雅咧嘅 golf 咧， 系， 今次我哋就去咗一个咧好充满住汗水、肌肉爆炸、冲撞嘅， 我知道摔角。 好啊，我哋请肥妹仔示范先。 系啊， 系啦， 佢系泥浆摔角嗰啲啊， 系咪呢啲啊？ 我哋今次系做咩？我哋系玩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 Super Bowl boom boom boom boom。 其实美式足球系咪即系榄球啊？ 就系、是、唔同嘅。 系啊系啊，一只都 一个系 rugby。 哦，系啊系啊。 仲要咧，如果你喺美国，你同人讲 football 咧，佢就会以为你 系 讲紧 美 式足球。 系 啦、 啊， 所以先至会衍生有阵时啲人就会讲，不如讲 soccer 啦，咁我先至踢足。球嘅、哦，好啦，咁究竟美式足球同呢个 rugby 有啲咩唔同呢？有好多地方嘅，我哋先从呢个人数出发咧。你两个估下，美式足球同埋呢个榄球，究竟边一个落场嘅人数多啲？ 我知道榄球有几多个人落场，美式足球真系唔知道。嗱，香港嗰个咧七人榄球赛咧就比较特别，系七个嘅，其他嗰啲榄球赛应该就十五位嘅球员。 哎呀，细眼仔好记性啊！真系啊，佢个身形冇理由打到噶。 其实咧，可能我打 rugby 会有，或者美式足球 有 着数，个个都咁高大，我全部去裤浪度捐过去啊。 美式足球系咪人数多啲啊？ 美式足球咧，因为真系同足球好似啊，十一个榄、 哦、 球就十五个， 系 啦嗱。今日时间关系咧，我哋咧不如抛低一个咧好有趣嘅术语， 抛低个榄球， 就系、是、美式足球里边有一个术语咧。嗱，打棒球咧，如果全垒打就叫 home run 咁样啦。 系啊系啊系啊。 美式足球里边咧，佢有一个术语咧，就掟个波出去咧，佢就哇呢、這个球员啊掟咗一个曼福马利亚长传。 咁做主题曲个位应该黄耀明同瓜淑仪姐姐唱噶， 叫做《万福玛利亚长存》，长存即系个 long pass 咁解。 系啊， 系啦， 英文系乜嘢啊？ 英文头先我睇咗个唔知咩 ，Hail Mary pass 咁样噶。 我要出个估系咪啊？我觉得咧系即系由底线传底啊，即系由呢边个底线传到嗰边嘅底线。 Hail Mary 啊 ，Hail Mary H A I L， 跟住 M R 啊。 就叫万福玛利亚长存 系啦。咁但系点解咧？ 应该系由呢边掟去嗰边入咗。 系啦，但系点解咧？我哋可以新闻之后，我哋问大人咧，点解呢个叫万福玛利亚长存？ 作出进一步镇压，只会增强参议院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嘅需要。有民主同共和党嘅国会参议员就表示，将会提出联署法案，对干预香港自治嘅中方官员进行惩处，以及禁止相关嘅企业嘅往来业务。内地喺过一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两宗系吉林嘅本土病例，另外两宗由境外输入，患者嚟自四川。过去一日新增35名无症状感染者，无死亡病例。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82宗。另外，南韩新增20人确诊，11宗系社区感染，累计病例11142宗，264人死亡。当局话，嚟自离太远夜店嘅病例，透过酒吧和卡拉 OK 房等在社区不断扩散，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到相关地方聚集。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天日间雨势逐渐减弱，星期日、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02点，跌882点，总成交金额63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17点，跌12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0.2，跌13蚊；阿里巴巴199.5，跌6.7；美团点评121.9，跌5.7；友邦保险67.05，跌3.6；小米集团12.02，跌7毫。盈富基金23.55，跌9毫。FIE 南方恒指7.97，升5.4。汇丰控股37.1，跌1.4。港交所264元，跌7元。中国平安76.3，跌2.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474，瑞士法郎7.984，澳元5.077，加元5.545。新西兰元4.738，欧元8.42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16。日经平均指数报20462点，跌90点。港金现价报15985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86美元，卖出172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啊，近住观景台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彩虹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去荃湾方向啦。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啦，沙田港铁站慢线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骏景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御龙居，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海富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繁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在胜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谂到申请做咩电台节目啦？ 咁你填咗申请表未啊？ 啊，申请表格系点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咗要有桥，仲要识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13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嘅预算表 就系咁，填填下又填。 填表有困难，打嚟揾我哋。 2331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及时，死线唔等你。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啊！头先嗰三个可爱嘅小朋友咧，同我哋介绍咗咧 ，Super Bowl 里边有一个术语咧，就叫做万福玛利亚长传，英文咩 Hail Mary Pass 咁样。 Mary Pass 咁样。咁点解咧？嗱，我哋好简单补充咧。头先其实大家都全部讲得啱 嘅，真系噶，就系底线传底。 接近佢，佢唔一定话要去到底线嘅底咧，因为 Super Bowl 个区咧，总之就算我哋唔系太识咧，你睇新闻啊、图画咧都见过，佢即系个球场有两边噶嘛。佢只要咧就係接近咧，即係底線或者一個好遠嘅距離咧，即係可能未過半場咧，佢就已經掟咗個波去對面嗰個所謂得分區嗰度咧，然後又成功即係傳到嘅話咧，佢就叫呢啲叫做萬福瑪利亞長傳啦。咁但係點解會咁叫咧？佢話原來係咁樣嘅，佢話咧起源於1975年嘅一場佢哋嘅季後賽。佢當時咧就由呢個達拉斯牛仔隊咧對住呢個明尼蘇達維京人，當時牛仔隊嘅四分衛咧阿 Roger 咧喺比賽最後24秒，即係話咧即係得啊得唔得就翻屋企嗰啲時間咧，就傳出咗呢一個致勝嘅長傳，仲完成咗達陣，即係 touchdown， 棒、 哦、 就反超贏咗場比賽。咁事後咧，傳媒問佢嘅時候咧，佢就話老老實實啦，我傳呢一個波嘅時候咧，我係眯埋眼，然後咧一路大嗌萬福瑪利亞。 佢話咧，即係佢有嗰個信心先得 嘅。點解會嗌呢句嘅？又即係我哋 即 係 可能係 即係我哋嘅巴士等埋我哋，會嗌萬福瑪利亞咁樣噶嘛？係咪先？即係等埋我上車。 唔係， 但 係如果 我哋中國人 咁樣嘛， 唔係我哋中國人可能會話呢句，哎呀，黃大仙保佑啊，即係或者觀音娘娘保佑，可能佢就嗌咗呢個。 佢就话万福马利亚，佢话咧自此之后咧呢一种咁样嘅超距离长传咧，即系佢唔会有个定嘅，唔会话75码先得嘅，但系一定距离嘅长传咧就会被叫做咧万福马利亚长传，或者咧叫圣母众长传，总之都系讲紧即系万福马利亚。 即系我想话系佢一定嗰时佢就 佢喺度叫啦， 呢个系一个 同埋佢眯埋眼咧，佢、大家因为佢知道咧，因为佢解释佢话咧呢啲成功机会率好低，因为咁远距离咧嗱，你可以掟唔中。中间会被人哋跳起接波又得， 即系佢要圣母嚟帮助，把将个波传出嚟。 即系个感觉有少少啊，明明系嗰个系美式足球咧，但个感觉有少少似你系推个圆球出去啊嗰下咁样。 同埋似系你扶机咁样啊，哎呀，神明保佑啦咁样，我觉得几好笑。所以佢话咧，而家如果你睇嗰啲体育新闻咧，佢真系会当咗术语噶啦。即係就頭好似頭先， 係 啦，或者佢話佢有一個萬福馬利亞長傳咧，就攞到分一樣啊！呢個就係 Super Bowl 嘅術語啦。 喂 ，Tony， 曾志豪、黃耀祖，廣州快活人。 好，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啊！雷暴警告咧，佢延长咗啦，去到咧今日嘅晏昼1:30。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今日点唱日子，网上留言 fax 号码23396453都可以噶。 系啊，我睇咗单新闻。我睇嗰陣時咧，我即刻諗起咧，我哋都仲有呢個環節嘅，就係、是、猜猜我是誰。 是 你哋記唔記得我哋一開始呢個環節嘅時候，我哋係講真假新聞噶嘛？係咪？我哋嗰一單新聞出嚟，就叫另外嗰兩位嘅拍檔同埋聽眾一齊估下咧，究竟係真定係假嘅？係啦，我哋係咪作出嚟嘅？ 係。 佢即刻令我諗起呢一個環節，因為我睇到呢一單新聞係真嘅，但我覺得佢係假嘅、 哦， 因為我覺得好難入信嘅。 哦，即係話點可以有啲咁嘅事發 生？係啦，嗱，病呢啲嘢咧，即係都可以話無奇不有噶嘛，係咪？你哋有冇一個病聽過叫做尿暈症啊？ 尿暈症即係屙尿屙到你暈啊！ 即係你屙尿嘅時候會暈，簡單嚟講叫尿暈症。 咁如果 我講頭先， 我想話如果一落雨就見到頭暈咁嗰啲咁樣， 夠啦，冇答曬。 雨暈症 哦，咪落雨會暈低咯，係 咯， 係咯， 係啦。咁呢個叫尿暈症 哦。 二嗱，我哋唔好笑，我都覺得係啊，有啲似啲耳聞症， 係咯係咯，有啲人嚼嘢就會暈，有啲叫嚼暈咯， 係啦。 系啦，如果佢见到风嗰啲，咪风云咯。 系啦，如果个人会飞嘅，系飞云 咯。一有飞云就好啦，机会就嚟噶啦。 如果啲嘢会见到啲有浮嘅，咪浮云咯。 有啲嘢好美丽嘅，咪丽云咯。 系啊， 我自己讲完都即系手就。 但系通常你都会有头晕 嘅 喎。 系啊，但我哋最紧要讲翻尿晕症 先。见到白色嘅， 即系就咁听嘅时候，你会唔会即系？因为我讲解少少啊。因为咧，话说咧喺湖南有一位咧嘅男士，年纪唔大嘅，30几岁嘅啫。 细过你喎。 原来佢两年之前咧就开始发觉，佢每一次去厕所都会见头晕，而且因为佢直成嗰个晕嘅地步唔系晕少少， 系成捋低 嘅。佢系会捋低嘅，所以咧佢就 keep 住咧撞伤个头。 哎呀！ 你谂下嗱，其实你喺厕所嘅话，不论你系 周围都系硬噶嘛地方。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你冚墙又好啊，可能 我唔怪之啲人要扶住佢先 Vivi 啦。原来有尿晕症 啊，又系啊，又未必系同一个原因嚟嘅咁样。 可能系好少少噶。 你谂下，原来佢跟住得出嘅结论系啲乜嘢咧？ 佢大年纪先至 30几岁， 唔系即系而家啱啱先有。 系啦，咁样佢咧就话咧，近日咧更加发现咧，佢有呢个脑出血嘅情况啊。 系 跟住俾医生检查。就话原来呢个佢有一个病叫做尿晕症咁样，其实听到呢度时候咧，已经觉得、啊、原来真系有啲咁嘅情况。 其实咧，你啱啱开呢个题目嘅时候咧，你话真假新闻，你觉得呢单新闻系假嘅？ 但系 你 讲紧 脑出血，又有医生证明 嘅 噃。 系啊，其实系真嘅嗰件事，由头到尾都系。 只不过症状实在太过荒谬咁解啫。 即系好似咁耐以嚟，未听过有咩尿晕症。 系啊，跟住咧问翻医生咧，佢就话其实真系有呢一个症状嘅人咧，系绝。对唔多嘅，但系佢就话咧系真系有咁样嘅情况，同埋好多时候咧都会系一啲咧壮年嘅男士，好似呢位嘅男仔咧系30几岁咁样啦，佢就话咧同呢个神经血经嘅舒张不良有关， 神经血经 系啦，即系咁写嘅，神经血经嘅舒张不良有关，系啦，患者咧就系会喺佢去厕所嘅时候咧就会见头晕噶啦，所以真系几 惊。咁佢好弊嘅呢个人去亲厕所嘅时候， 咁我可唔可以去厕所嘅时候呃自己唔系去厕所得唔得咧？ 咁你点？ 咁但系你嘅动作系做紧， 佢系因为只要一屙尿就晕。 哦，咁我话就 赖尿啦。 我又唔知喎、啊， 或者 鸦片嚟濑尿， 唔系或者开大，佢觉得我系开大，其实我系开细嘅，得唔得？呃自己，呃自己嘅系统。 医生有一个咧，我觉得 有个建议， 有个建议嘅，几简单嘅啫。 哦，系啊， 诶，你不如你试下坐喺度去厕所啊！嗱，呢个医生第一个建议嚟嘅。 嗱，我都呃自己咯， 唔系啊，我谂医生唔系呃自己，叫你坐喺度去嘅时候咧，你跌嘅时候咧都好似有啲嘢， 系咁噶， 系呢个系呢个系第一步。 O K O K， 即叫佢你试下坐喺度。 咁你企喺度跌落地下系个嗰个即系嗰个危险度高啲嘅系。 另外咧呢、這个咧我就唔知道个医生讲乜嘢啦，佢就话咧病系比较少见嘅，但系话如果病人咧通过加强体育锻炼，个病症系可以得到慢慢嘅改善嘅。 体育佢 究竟咩叫体育锻炼咧？我就唔知啦吓。但系佢就话即系原来你练下练下嘅话咧，都系可能可以解决到呢个尿晕症嘅问题嘅。咁 锻炼边度咧？ 唔知道啊，体育嘅锻炼咯，所以可能身体好啲、强壮啲啦。咁、 哦、 可能系 做下运动，你佢嗰样嘢就可以即系强壮翻起嚟。 系啊，即系我睇。 但系脑出血呢件事系咪要处理咗先？ 咁当然啦，佢嗰样会处理啦。同埋嗰样嘢就系佢成日啊去厕所嘅时候撞头、撞头、撞头，搞到个脑都会出血咁样咯。 咁、我想问啊，嗱我即系女士们咧就唔会有即系咁讲啦，唔系个个都系啦吓。起码我冇啲情况出现。你男士咧， 佢因为主要系讲。中老年男性多嘅， 系咪壮年？因为 我个报告就话壮年嘅男士、青壮年嘅男士啊，都有多啊。 你 系 大陆 嘅？ 我头先大陆咯， 你都系大陆。 佢写住中老年男性系多发群体， 死咯！ 同埋佢有个别称咧，容易理解啲，叫排尿性晕厥啊。即系排尿嘅时候晕低， 系我都见到呢，我都 见到尿晕症系易明啲嘅， 系啦。 咁你但系我想问啦，你两位啦，正正系呢啲高危即系叫做啦吓。 男士啊嘛， 喂，我哋有个听众话佢真系有呢个特征 啊，我都睇到，啱啱就睇 到，系啊，佢话佢真系试过晕低过，佢问过医生，医生话你企喺度屙鼠鼠。个脑咧就会唔够血去到个脑度，所以你就会晕一晕。 因为集中咗喺 Vivi 嗰度啊。 系，如果根据佢咁讲， 我从来都唔知道咧，原来呢一样嘢咧， 我都唔知 啊，同你啲血系有关系啊。因为而家阿 James 同我哋讲咧，就话个脑唔够血啊，所以就会晕一晕啊嘛。我唔知道，原来我去厕所都系同血嘅流动系有关系。 我谂住排走啲尿啫嘛， 嗱，佢仲咁讲啊，阿祖你小心啲啊。 点解啊？ 佢话临床发现啊，呢个病嘅诱发原因系咩呢？ 系 饮酒。 哦， 但第二格就到我啦，睡眠不足。 哦，再得加 阿片就冇事嘅，因为 嘢都好安全。 系啊，我又 唔系，有两样饮食减少。 我冇啊， 或者过饱。 哦，咁你一定有啦。 最尾 过饱， 最尾嗰 个 咧，我就真系要请大家研究下啦。 好 咩啊？佢系咁写噶，我根据网上百度百科，佢最尾嗰个诱发嘅因素系咁嘅，体位改变。 咩啊？ 即系有阵时你无端端夹高脚去鼠鼠咁， 我还是 搞到啲血啊，冲手啲脚趾度啊， 佢真系咁写噶。 因为咧，即系你去亲嗰啲尿兜冇 standard 高度噶嘛，咁我有时 都唔系咯 ，standard 都唔争好远嘅。 你好啊，唔系噶，唔系噶，我有试过 篮球架咁。 唔系啊，我真系有试过见到咧嗰个尿兜咧，我去到嘅时候我都有一种骄傲，就好在我仲屙到啫。 我 真系有啲高噶，然后我有担心过你啫。 我有去外国嘅一啲尿兜嘅时候，我发觉哇咁高嘅，好彩舐住都得。 系啊， 系咯，所以你因为你都要调校你嗰个高度噶嘛，即系个。角度噶嘛，啱啱先？咁会唔会喺调教嘅上面咧，都会有一啲令到你 嗰个位置嘅问题啦？系咪？ 头先佢话体位嗰个系咪就是因为调教？ 可能系啊。 你要去厕所嘅位置。 同埋咧，有样嘢咧，嗱，即系男士真系好想研究下阿祖。 系。 佢個建議其中一個咧就話， 做咩啊？ 可唔可以排鼠鼠屙鼠鼠嘅時候咧，唔好過急過猛喎。 哦。 你覺得？ 即系冇去得咁快， 唔系啦，即系究竟可以自己 卸下来， 操控到嘅咩？ 唔得嘅咩？得噶， 过急过猛喎， 都可以控制到嘅， 你可以慢慢嚟， 即系收放自如， 可以个，我觉得。 三分险，七分慢。 咪先，但系大前提你唔好真系好急嗰时先去咯。咁你咪当有需要去嘅时候，你咪可以哦慢慢嚟啦。哎，等佢滴滴仔又好，开细少水喉又好。 滴滴仔又好衰啊！滴滴仔就好衰。 难咗开细少少水喉又好， 开细少少水喉好似好似感觉好啲。 你好有画面啊！你讲你都冇讲啊，真系啊！ 哎呀，原来咧都有两个穴位帮到你噶。 我哋又揿下啲穴位啦，系咪 啊？因为佢话如果你已经晕咗啊。 哦。 点啊？哦，捉人中系咪啊？ 系啊，我哋记住咧，即系呢个世界上面真系无奇不 真系无奇不有啊！ 小心啲啊，真系咪啊？同埋要关注。 阿祖，你去厕所一阵间嗌埋我哋拖住手 一齐 去啊！ 揞住墙啊，同埋要。 舍得拉低个音乐， 许宇云好中意食。 系啊，如果云知道啊， 但我同阿豪仔而家有一个挑战嘅，冇错。因为头先阿桂花田将会开新闻，佢自己咧就笑得好开心。我哋两个决定，佢讲咩我哋都唔笑。 咩啫？ 我哋试下，好嚟嚟， 你试下。 嚟今日秘密高， 啲最伤心嘅事啊。 好，我想问喺屋企里面，嗱，讲有小朋友啊吓，有小朋友有 B B 嘅，即系咁啊，类似嘅阶段啦吓。在屋企佢面有啲咩嘅係俾佢用嘅用品係可以將佢發大嚟俾而家嘅餐廳用愛嚟即係當係愛嚟 笑咗先啦， 愛嚟保持距離， 要明咗先笑到㗎，係 保持距離。 小朋友嘅簡單嚟講，有咩小朋友嘅玩具可以幫到手保持距離？ 用品啊， 用品嚟嘅，係啦。是可以将佢鱼由西边度，因为佢小朋友用品好好细噶嘛，将佢放大，咦，原来都可以摆喺餐厅， 保持距离。 我估冲凉嗰只鸭仔 啊，继续啊， 左箭 啊， 即系嗰啲围板咧、围栏咧嗰啲围住佢。 哦，唔系， 尿片，尿片。 尿片， 将尿片抹开， 奶粉啊，奶粉罐咁样， 奶粉罐 咁样， 但系唔系，佢要笑噶， 用板， 同埋佢要笑噶噃，奶樽， 咁点用先得噶？ 将个奶樽系奶樽啦，应该将个奶樽就保持一个奶樽嘅距离，或者五个奶樽嘅距离， 系唔系？ 但系奶樽 系唔啱， 都唔系奶樽，佢要笑喎，应该好强噶。 不过咧， 我净系我好难谂嘢，我净叫住自己唔好笑。 B B 车 ，B B 车， 学行车 ，B B 车，学行车 ，Oh no， 你赢咗。 嗱，学行车嘅原理系咩啊？ 我未笑啊，不过 就系你将个身挨落去度。然后咧，佢就你围住好似一个咧冬甩咧圈住你个身嘅，咁你就保持咯 喺个。 我 又应该 系啦，你每人坐喺学行车，因为大家咧好似坐住个水泡咁样噶嘛，咁你咪好似碰碰车咯。 系啊， 耳筒当头盔，蟹盘当唱盘，哇，真系正啊！ 而家喺美国有间餐厅，正正就系用紧呢啲咁样类似学行车咁嘅样，但系佢有一个好大好大， 佢大好多啦， 佢似系一个大水泡啊， 系啊，大水泡咯，就系应该系啊。 睇 完 啦， 睇完啦，睇完啦，系啊，哦，几好喎呢个。 咁下低咧系有碌嘅，咁跟住咧就俾嗰啲人咧，一个系坐喺，即系叫坐喺中间用线啦，又有张板嘅，咁跟住咧，但系你一个我一个咧嘅时候，大家又保持距离，但系大家可以流动。 似每个人条腰真系有条车胎咯，因为佢仲系黑色嘅水泡。 但系佢系一个大货柜车胎嚟，如果咁计嘅话 ，OK 好玩喎， 仲有啲碰碰车嘅感觉添，我撞跌。 但系呢个碰碰车距离咧就喂唔到嘢食嘅咯 ，Honey， 我要喂葡萄。接哇，真系入唔到去。 佢要伸，即系伸，伸过去喂 啊！得啊！ 但如果你可以伸到过去喂嘅话，咁即系个距离都有限啫。但我睇到嗰啲相咧，真系几阔噶， 几开心噶，其实见到佢哋。 同埋如果阿 天 你用嘅话咧，你个距离又比我哋再远啲啦。 系啊， 系啊，哇！ 系咪似啲学行车？ 其实可以落埋水度玩噶咯。 我都觉得可以啊。 系咪啊？ 似佢个质地咧系有浮力添噶吓。 系啊，好开心啊吓！学行车，保持距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第十三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当中有关港澳的部分，提到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去年工作报告的内容对比，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未有再提及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以及全力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的内容。报告亦都连续第二年未有出现有序推进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的字眼。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亦要促进外贸基本稳定，支援企业增加订单、稳岗位、保就业。李克强又说，要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强化基层卫生防疫，开展外国卫生运动，防止疫情反弹。军事方面，李克强说，要深入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严格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在有关台湾的部分，他提到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决反对和压制台独分裂行径。李克强又提出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 全国人大将会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在台北，陆委会表示，做法反映中共缺乏自整的能力，一味错将香港不稳情势根源归咎于外部势力、港独分离主义，急欲立法防范所谓的国安漏洞。有关的立法举措如果属实，将会刻意回避香港立法会程序。陆委会发表声明，强调任何一个民主、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理应是人民的保护伞，而非钳制自由的枷锁。假借国安的名义侵害香港民主人权自由，非但会徒增港人不满和社会不稳，更会升高各国人士在港风险，危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陆委会表示，中共为巩固对香港的统治，长期以来不断催促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去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更将建立维护国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视为港府和社会各界的紧迫任务。陆委会希望有关方面三思，不要因为错误的决策令香港陷入更大的混乱。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天日间雨势逐渐减弱，星期日、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21点，跌958点，总成交金额7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3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71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4，跌15蚊；阿里巴巴199.1，跌7.1。美团点评121.8，跌5.8；友邦保险66.8，跌3.85；小米集团11.9，跌8毫；盈富基金23.5，跌9.5。FIE 南方恒指8.01，升5.8；中国平安76.2，跌2.35；汇丰控股37.1，跌1.4；中芯国际16.8，跌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55，瑞士法郎0.972，加元1.4，人民幣7.12，英鎊對美元1.221，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65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經平均指數報20,398点，跌157点。港金現價報15,95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4.56美元，賣出1,726.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啦，咁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噶，就系观塘绕道出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快线嘅交通意外啦，清理咗几分钟嘅啫，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大围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有修路工程啦，咁但系就唔系话好挤塞嘅啫，只系车多啦，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排到去红磡警署噶。咁东九龙走廊。 去翻洪水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海富中心。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出翻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谂到申请做咩电台节目啦？ 咁你填咗申请表未啊？ 啊，申请表格系点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咗要有桥，仲要识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十三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嘅预算表， 就系咁填填下又填 填表有困难，打嚟揾我哋。 二三三一二三三四。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及时，死线唔等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玉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咧？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哇！雷公繼續探我哋喎。 係啊，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82%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晏晝嘅一點半。 冇錯，咁啊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啦。因為星期五嘅大點唱，我諗你好多嘅歌都想聽噶啦，呢、這個時勢。 係 啊， 啊，我哋盡量到你嘅點唱啦。咁啊 ，Fastlane 亦都係歡迎你嘅2339643係啦。 冇錯， 我都仲記得喎。 係啦、啊，網上留言都無人歡迎啊嚇。 18723881我哋嘅電話。 係啦、啊，喂啦，即係跟進一單咧，琴日。本来想讲噶啦，不过咧原来佢只系上集啫，佢琴晚咧出现咗下集，我唔知道当唔当大结局，应该未嘅。 好啊， 就系呢个咧，即系所谓嘅外佣姐姐辣亲阿 B， 然后走佬事件。 系 咁，琴日嘅上集咧，嗱好简单咧，佢个古仔就话哇。八个月大嘅 B B， 咁咧就叫外佣凑嘅时候咧，咁、那个外佣咧就唔小心咧将一碗好热嘅汤咧摆得太近个 B B 度，八个月大啊嘛，咁结果咧真系咧，阿 B 咧就擒完之后咧，可能咧就辣亲，咁仲要系咧都几劲，系二级烧伤，咁、其中一张相咧就令到好多网友话，哇隔住个 mon 咧见到都痛啊，就系佢个颈啦，至到佢大概心口仔嗰位咧，哇红肿咗啊，起咗个大水泡出嚟，红肿，咁嗰个就即系琴日嘅事啦。 系 咁好啦，呢、這个本来已经第一个，你觉得话离晒谱啦咁样。咁、但系第二个离谱咧，就系佢话咧，当佢哋个即系父母咧，就即刻带个 B B 入医院去即系检查诸如此类嘅时候咧， 系 翻嚟发现个外佣执行李走咗佬， 走咗啦， 走咗佬，系啦。咁跟住呢个就琴日嘅新闻咧，就话喂唔系啊嘛，辣亲个 B， 搞到二级烧伤，然后翻嚟嘅时候佢已经走咗佬啦，半夜走佬。 系 咁咧，啲网民就话喂太离谱啦。 你做错事应该负责任啦。咁、你仲要咁样走佬，咁算系点啫？咁啊，建议嗰个雇主就话你报警啦。咁 需要啊，因为本身咧嗰、那个佣工啊，佢喺香港咧，你即系签咗呢份合约啦，即系个雇主都有权需要知道佢个做紧啲乜嘢啊，各样嘢咁样噶嘛，系咪？ 系啦，好啦，仲要好惨咧，嗱，加多一格咧，因为如果疫情影响啊，原来咧父母唔能够咧去医院陪伴啊，佢净系可以咧每日咧送粥同埋送奶，咁咧个阿爸阿妈咧就好唔开心，就话：，唉，对唔住啊，宝贝，真系咧，而家你要自己喺个医院度，不过就好想你快啲好翻啦。嗱，佢嘅心情就一格啦。好啦，个下半集系咩咧？嗱，我哋未讲个结局之前咧，你听到话个外佣走咗佬，其实你会唔会第一时间谂就系、是，其实你走到去边啫？ 我有啊， 系咯，你走到去边啫？你冇得走噶，嗱、啊，你有 agent， 你有晒嗰啲咩文件诸如此类噶嘛？ 首先而家好难出境啦，系咪？你出境嘅话，咁都有记录噶嘛，系咪咁样？但其实讲真，我开头咧，我就咁睇嘅时候咧，我未有完全怪晒个工人姐姐嘅，嗱。系人都会攞个热嘢，系你应该系要小心啲嘅。但呢个真系一个意外， 冇错冇错。 工人姐姐都唔想佢，咪特登淋佢啊，系小朋友搲到。但当然你应该要小心啦。但跟住佢半夜走， 呢、這个就太 嗱都讲真系过分嘅， 真系过分、啊。 但系嗰件事系。我又唔知佢哋一家人平時點相處， 那個、關係 可能個姐姐佢係新嚟嘅，我唔知啊。佢好驚青嘅個人，我唔知道啊。即係有陣時候我哋自己慌張咗嘅時候，可能都會做咗啲唔係最正確嘅選擇啦咁樣。咁我當然我都唔啱嘅，但我都仲有少少條線，因為我唔係當事人就即係幫啊姐姐咁樣咯，諗住。 但係好難幫啊走佬，我真係幫唔到。 唔係啊，明白啊，可能佢真係唔知不知所措，佢仲可能要驚擔心負上責任咁，跟住佢就走，即係佢唔知道。会点会坐监？即 系 可能佢谂得好多。 系啊，唔系好知嗰个姐姐嘅背景、啊。 有啲人可能会将呢啲嘢会越谂越犀利嘅，就佢又担心惊，所以走了。 我真系冇办法去体谅佢呢个行动啊！即系佢走佬系真系唔啱嘅。就算啦，呢、這个就上半场。咁但系咧，我大家都话啦，佢走到去边啫？咁你同 agent 讲，你都要 call 翻佢噶啦。 所以你咪就话你谂佢，其实大家一嚟都你去咗边啫？你又买唔到机票， 即系好明显，佢唔系好识得谂嘢噶啦， 系 咪？ 所以佢应该系惊。 好啦，好啦，咁咧个下半场系点？咧个妈妈咧已经好攰啦，佢唔想追究佢、其实佢都好、啊，我话唉，你走个佬系好离谱啦，算啦，我唔追究佢。所谓追究系咩咧？就系、是、喂，如果你走嘅话，你 系 要俾一个月通知我嘅。 哦，系啊。 你如果你冇嘅话，你应该俾一个月通知金我。咁但系咧，佢所谓算就话唉算。我连呢个一个月通知金都唔追你， 横掂你都想走佬， 你都想走佬，亦都冇人会想留啦。 但系我想话咧，唔得噶，因为作为一个雇主，即系嗰个一唔一个月通知嗰唔紧要啊。但系作为一个雇主，佢唔叫个工人，佢系一定要去换 唔系啊，唔系啊，我知啊，佢唔追佢个钱啊， 我知唔系， 佢就去做咩咧？佢就去咗 agent 嗰度，就同佢讲话，得啦，你同我搞翻掂个手续，我唔使佢赔一个月俾我。我同佢当系私下解约和解， 但揾得翻嗰个姐姐嘅， 揾得翻佢，揾得翻，然后同佢讲咧，就话我仲会买机票添，哇，即系做到足晒噶啦。 咁姐姐即系简单少少，我宁愿贴钱你，我哋贴咗佢啦咁。但系嗰个姐姐去匿埋咗去边啊？ 好，嗱，姐姐 嗰度系咪啊？ 因为 agent 揾到佢啊嘛，系咪？ 系啦，嗱，好啦，姐姐匿咗喺边，佢就冇提，但系 agent 嘅反应就峰回路转 吓， 个 agent。 佢唔系谂住攞翻问阿呢个太太索偿钱啊嘛？ 哎，你真系好啱做 agent。 唔系吧？咩事啊？ 原因系咩咧？系咪嗰个工人姐姐话佢哋刻薄佢啊？定系乜嘢？唔系咩啊？ 中介咁样讲嘅。 哦，因为佢炒佢叫做系咪啊？ 唔系，佢冇炒佢啊，佢自己走噶嘛。 系咯， 佢自己走噶嘛。佢话 咁，我真系谂唔明啊。 嗱，咁我根据佢嘅转述系咁写嘅，中介就话啦：，喂，你辣伤个仔好小事啫嘛。你做咩咁大声闹工人啫？系你大声闹工人闹走佢噶，咁佢咪走咯？咁唔该，而家你赔翻一个月通知金俾个工人。 哦，所以我咪就问系要俾翻钱个工人咯，吓？ 但呢一个系工人嘅要求定系中间人嘅要求先？ 中间人啊，呢个 agent 嗱，冇人知噶嘛。 嗱，呢个 系啊， 所以我又 就 将呢 个 系啦，我又将呢啲中间灰色地带帮下工人姐姐，因为有阵时讲真，其实好多时候工人姐姐真系咩都唔知 嘅。可能分分钟咧。可能佢话喂，我帮你搵埋机票钱，你乜都唔使吓，你总之 嗱，真系冇人知咁、 啊、 然后咧，佢就话啦， 嘅钱系嗰个中介代。 佢话咧，佢觉得实在太离谱啦。佢话咧。 咧，佢话个港妈咧就话啦，当佢见到儿子辣伤咗嘅时候咧，佢真系有发癫大嗌嘅。佢话你唔系觉得我咁都唔做得系嘛？咁即系你真系癫咗噶嘛？ 就算嗰个系工人姐姐又好，嗰个系阿田又好，嗰个系朋友，嗰个系阿妈都好，你都会有情绪啦。 咁然 后 咧，佢就话啦，工人冇必要咧。原来佢几点走佬咧？凌晨五点走嘅。佢话冇必要凌晨五点走佬。咁然后咧，个中介讲咩？佢就话喂。你全家都瞓咗觉，冇办法噶、哦。 我佢想同你讲声拜拜噶， 你哋瞓咗觉啫嘛， 冇机会讲咋。 哇，真 冇 错。 咁然 后 咧，佢顶唔顺啦，个港妈咧就连同中介同工人咧就话我哋去劳工处，唔同佢倾啦。咁佢话咧呢个过程里边咧，中介同工人完全冇慰问过佢关于个伤势问题， 即系嗰个 B B 嘅伤势。 冇错啦，净系坚持就话咧， 净 系 坚 持话港妈要俾代通资金，甚至乎咧嗱，真系好离谱噶。佢话原本个工人咧，佢系肯签话，算啦算啦，我签和解啦。工人谂住签和解 ，O、okay. K， 中介搣烂咗，唔俾你和解，一定要你赔钱，要个港妈赔翻钱。哇！佢话最后咧，经过一 大，我真觉得呢个妈妈，我而家好同情佢，因为佢唔单止已经个 B B 想照顾，佢、 啊、 已经照顾唔到，仲要去料理呢啲咁样嘅中介公司无理嘅索偿。 系啦，咁佢话咧，经过商讨咗一大轮咧，佢冇再讲嗰个细节啦。佢话终于工人肯重新写翻和解纸，咁然后咧，港妈就话啦，嗱件事就解决咗，佢话公道自在人心。佢话咧，佢后悔自己咧太蠢，点解咧？嗱，呢个系佢嘅体会咧，就话呢个系一个断咗约两次嘅工人。佢话我早知唔请啦，嗱，当然你可以话喂唔一定话断约两次就系一个唔好嘅，咁但系只不过对佢嚟讲咧，佢嘅体会就系、是、可能一定有啲原因，而呢个原因如果你自己冇揾得清楚或者冇圆满解释嘅话咧、可能你唔应该贸然就咁样接受啦。咁而家即系大家 即系自己都要负翻上责任，佢会咁。 佢觉得个责任就系佢蠢咯，佢唔应该咁做咯。但系个 agent 真系离晒谱，点解会咁嘅？ 但系起码个 agent 嗱，因为我从来唔知原来你可以 check 得到咧，即系好似维基咁啊，你可以 check 得到咧。阿工人姐即系断个约几多次？ 有，梗系有啦。佢一定要写明，因为两年一约啊嘛， 系 咪啊？佢会写明你上一次个年期，譬如话2000到2002 合约， 一定要 写 噶。譬如我个姐姐佢自己走咧，我哋会写明咧，话佢因为佢想翻乡。咁你比譬如你下个雇主想请佢咧，咁睇得出系有原因咧，唔系有咩事噶嘛？但系哇，呢、這个教训真 系 好大啫。 仲、有一啲咧，你系可以咧问翻佢上一手嘅雇主个联络电话咧，系、 可 以同佢联络噶。 我请阿 Gina 姐姐嘅时候咧，我有同佢前任雇主联络过。 系啊，就系、是、问紧啊，究竟呢个姐姐点啊？可以倾噶，所以咪就系可以 check 得到睇、得清楚咯。 所以真系好离谱噶嗱，咁啊希望咧， 我真系觉得好不知所谓、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有冇啲。咁嘅即系嗰啲叫做姐姐工人姐姐嘅雇佣 agent 咧， 系 啲恶行， 点解会咁样啊？真系，唉，好嬲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日常生活中，当我哋听到火警钟声，就知道可能系有火警发生，要第一时间离开现场。你又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听障人士，佢哋听唔到火警钟，又可以点样走火警呢？有听障人士团体就向平机会反映，希望房屋署能够为所有听障人士入住嘅单位安装俗称火警闪灯嘅火警视像警报系统。喺平机会同埋相关部门积极跟进，经过一轮磋商同埋测试之后，房委会喺早前宣布会因应租户嘅要求喺屋内安装呢个火警闪灯。呢、这个新系统无疑为听障人士日常生活带嚟多一份保障，相信随着科技发展，会有更多迎合残疾人士需要的新设施和产品推出，能够进一步改善残疾人士的生活质素，等他们都可以得到平等对待。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冇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继续翻嚟《百无禁忌》。 系啊，咦，又押韵噶，继续翻嚟《百无禁忌》系啦。咁啊，嗱，即系讲紧疫情嘅嘢咧，真系讲咗好多资讯咧，都因为古时都有好多一啲疫情啊、灾难啊嗰啲咁样嘅。 我终于记得啊，你讲过啲乜嘢喺呢个题目度？ 多谢你啊， 攞啲香 系咩啊？消毒啊嘛， 攞啲香 消毒啊嘛。 跟住仲有我哋啱啱对上嗰次讲完， 系咪同个井有关啊？上一次，可能记错咗啦。 咯。 誒有嘅，不過有提過未？ 個井 唔係啊， 消毒同個井都有關啊。我記得有講過， 未講，係將會講。 sorry， 我哋就用呢一集。 你睇下你未講嗰啲，我都知啊， 都有賴過嘅。咁即係講緊咧，就係古代咧，即係古人啊，都有一個，因為我咪話嗰陣時有麻風症啦，咁跟住係一個慢性嘅傳染病咧，咁所以咧就佢哋都有一個叫收容所，叫做荔千所噶嘛，即係專收容， 係嗰啲荔 章。咁佢就話專收容一啲有惡疾嘅有啲人噶嘛，咁咁啊喺漢朝嘅政府咧，佢繼續沿用，即係話秦之後啦，咁啊跟住落嚟啦，去到漢朝嘅時候咧，佢繼續沿用呢個隔離措施，去到今天，但我哋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啦，係咪？咁但係當中咧，其實古人嘅朝廷咧，都有啲規矩要做㗎喎，即係話當萬一喺朝廷裏面有人有人中伏喎，咁會點呢？有啲咩規矩呢？ 係 即係如果朝廷裏面有人生病中伏， 有人感染呢隻病， 我覺得而家一樣嘅，唔好返工。系啦 ，home office 系啦， 自己屋企度揸住支棍喂， 消毒隔离系啦，真系叫你翻屋企唔好翻嚟。 啊，嗱咁咧，佢哋咧就话嗱喺晋朝咧，佢话嗰啲朝臣咧有一家三口咧，哦全部被感染， 系 咁啊，佢就除咗佢哋一家三口唔可以入宫之外，佢哋嘅所有嘅亲朋戚友同有连带关系嘅，佢系100日之内咧都唔可以入宫。哇，都三个月噶， 即系好似而家你两个礼拜或者几多个礼拜喺外国嚟嗰啲要隔离咯， 同埋有连带关系嘅人都唔得咯。 隔离论社使唔使啊？ 都要噶啦。 唔系，其实有医学根据啊，因为等于我哋而家用嗰个名词紧密接触者咯。 系啦，系啦，系啊，咁所以都好严谨噶。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哇，使唔使咁唔人道啊？咁样，因为 正常，正常， 因为可能佢唔翻工，可能就系冇钱，我唔知啊，就 系、 是、咁样啦。系，另外咧，佢话咧喺《汉书》咧亦都有记载，如果咧有好多人咧感染嘅有染病嘅话咧，政府会揾一啲空置嘅地方，俾一啲病人咧住隔离住嘅佢哋嘅。 哇，晋阳村咯，咪真系 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即 系 我哋啲度假村啊，嗰啲咁样咯。喺我话古时都有咯，咪就系话咁好多人中伏啦。佢话有位太医咧犀利啦，即系佢都要揾医生噶嘛，古时都有医生噶嘛。太医咧，佢就利用咗个井啦。 井， 我而家就去讲啊，你个井嚟做咩？医啲咩？点样医咧？ 同个井有关 啱啊！你谂下， 就叫啲人，如果你有病咧，就匿喺匿喺个井里边，作为一个独立隔离中心。 点啊？ 咁咪长期踩水 咯， 咪要好攰喎，大佬。 谂住谂住啲啊嘛。 有啲力。 好有画面啊！ 佢可以瞓喺个桶度嘛？个桶落咗个井度咯。 咩啊？你记唔记得我之前讲井系乜嘢啊？井系生命之源啊嘛。 系啊。 井嗰啲井水好紧要噶嘛。 用井水嚟俾佢饮，然后就屙翻啲病毒出嚟。 系咪都饮井水嘅咧？大佬嗰阵时有水喉水、自来 水 咩？ 自来 水 啊，矿泉水啊， 作个福嘅 系咪？ 祈个福嘅， 嗰啲叫福 福水咯， 难收啊咁样。 系咯。 啊，咁佢咧，佢就话啦，即时咧会将个井加住啲栏喺度，即系围住嗰个井，因为就唔等啲人可以自自由由咁样去攞水啊。咁兼且咧，冚翻个盖。 系。 佢要 keep 住嗰個井水係完全乾淨，你記唔記得之前試過有人落毒跟住？ 即係你話個井要點樣防疫？我以為你話點樣用個井嚟幫個人醫病 啊 嘛。 都有，等等， 冷靜啲， 冷靜啲，哎呀，真係嗱，佢都 send 去啊，佢啫。 其实都有啲嘢咯，咁咧嗱，即系佢先冚好个井，即系佢保护住啲水啊嘛。 呢个合理啊， 咁你啲水干净，你先可以得噶嘛，系咪先？咁跟住咧，咁佢就话佢仲要咧，佢有一个医师咧就犀利啦，佢直情话咧谂到将啲 药 直接抌入去个井里面，俾啲百姓去饮用。 系 咁咧，佢就咧有病医 病， 冇 病 就可以啱啦，防瘟疫散火， 即系消毒符落去咯。 唔 系 啊，嗰啲药嚟， 即系药嘅， 即 系 好似佢将啲维他命丸磨咗粉咁样就撒落去，佢又未必系药咁样， 可能系饮啲康钙 B 嗰啲咁样咧， 系 咪呢啲啊？ 系嗰啲，哇，咪要好多康钙 B 咯，咁样咪， 咁可能佢有 啲水好， 可能佢系攞成碌人参，又或者攞条大根抌落去。 咁然後就浸水咯。 咩大根啊？ 即係蘿蔔。 蘿蔔 啊，係啊，真係唔使驚。 係咪唔識啊？ 係咯，真係啊，係咪咁樣咧？ 我諗到第二啲嘢講大根， 我 唔 知啊。 因為譬如你當舉個例，麻風病啊，即係古時成日都有麻風病啊嘛。即係佢如果有啲醫麻風病嘅藥嘅，咁即係大部分都係打麻風病噶嘛，品藥咯，入藥咁，跟住大家去飲咯。即係有病咪醫病，冇病 但 係 咪搞到嗰啲藥？好稀咯，即係我有呢個感覺。 唔會嘅， 咁多井水係咪？ 所謂以前古時嘅藥水就喺度啦。 係啦，係啦， 上善。 仲要藥水就幾多？3000㗎。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咁咪都犀利啊，係咪先？ 係。 啊，因為即係佢嘅咁嘅諗法啦。嗱， 如果你失戀就飲啲忘情水。 使乜继续啊？好，继续啦。好，嗱，即系有传染病嘅时候咧，每一个国家啊、政府啊、官员啊同医生咧，都真系冇得松懈噶嘛，系咪？古人除咗谂好多方法咧，点样医治啊，有咩防疫措施之外咧，啊，同埋喺一啲地方隔离咧， 系 皇帝其实咧，即系一国嘅之首啦，吓。佢都唔可以即係匿埋唔做嘢去避疫噶嘛？ 係啊，泰國嗰個匿咗去酒店嗰度， 係咯， 係咯， 20個宮女啊， 好多女子宮女啊， 不負不負責任的地方啦嚇。咁喺西漢嘅時候咧，佢皇帝咧就話要求各地嘅政府要定期上報民間嘅啲事務，又或者疫情。 係 咁，當皇帝知道，哎呀，原來嗰區有疫症喎。你估皇帝会点做啊？ 即刻唔去嗰区，肯定你唔好话我错。 佢会包装得好啲嘅，知道嗰区有疫情，我就去隔篱嗰区巡视，希望阻止嗰啲疫症蔓延到第二区。 都未必会，我觉得 嗰个名讲得好听啲嘅。 系咪咁样咧？ 佢会去泰山道封禅拜天祭祀，祈求 祭祀 系啦，安宁咁样。 嗱，咁呢啲都叫做係都係為下國民啦、 啊。哦，佢唔係噶。 呢、這、一個皇帝 即刻揾兩個宮女一齊。 唔係啊，唔係啊。 取暖。 佢咧，佢自己佢話知道咗咧， 係 佢會，佢真係會點咧？佢會有一樣嘢要做嘅，就係話咧，佢。 你个关键系几耐啊，大佬？ 佢会，佢真系会，佢哋真系会，佢会咧就真系嗱会做嘅。 系 啊， 佢会写。 你唔系谂住买到落下一集啊？ 佢会写个书，佢会写个书咧，就话自己咧天降大灾，天子有责任，应该检讨下自己嘅言行。 系 系啊，跟住咧系咪 孭上身嘅？ 系啊，佢唔系咩？ 系咯，孭上 身啊！即系有疫情啊，原来有啲国王啊，嗰啲君主系会孭上身噶。 古时啊，古时啊，嗰啲 佢个名词就叫做下诏罪己。 系啦，咁跟住咧就自己做得唔好咧，系咪自己令到个天要惩罚我管治嘅地方咧？佢要真系自己检讨噶， 呢个就系古代君王对于有呢啲咁样嘅疫症嘅处理方法啦。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如果北京对香港作出进一步嘅镇压，只会增强参议院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嘅需要。有民主同共和党嘅国会参议员就表示，将会提出联署法案，对干预香港自治的中方官员进行惩处，以及禁止相关企业的往来业务。内地人民网发表评论，认为今届人大会议将审议关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议案，消息令人振奋。评论认为，香港目前只是缺乏系统有效的法律规制和执行机制，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短板，如今研究补上短板，填补漏洞，正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又说这一步关乎责任，合乎法律和实际，自香港回归23年，本地立法迟迟能够推进，反中乱港分子利用这个空窗期频频挑战中央政府权威，宣扬和鼓吹港独，煽动组织进行分裂国家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不可不为，不得不为，不能不为。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间雨势逐渐减弱，星期日、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 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60点，跌1119点，总成交金额85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71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5.8，跌17.6；阿里巴巴198.2，跌8蚊。美团点评121.5，跌6.1；友邦保险66.25，跌4.4；盈富基金23.35，跌1.1；小米集团11.88，跌8.2；汇丰控股36.75，跌1.75；中芯国际16.74，跌7.6；FIE 南方恒指8.11，升6.8；中国平安75.85，跌2.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468，瑞士法郎7.981，澳元5.071，加元5.539，新西兰元4.732，欧元8.4775。每百元对港元7.2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22。日经平均指数报20396点，跌155点。港金现价报1595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15美元，卖出1728.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喺新界啦，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道路工程噶，而家比较车多啦。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道路工程，咁就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面粉厂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马坑涌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日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日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日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隔咗三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当时系超级怕走，我第一次见你哋两个，所以我有咩都净系识得笑啦。咁但系依家我已经识写唔止丑三个字啦。 我系卡文关嘉敏，想知道我同三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周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曾志豪，你小个的理想是 做大侠， 那为什么你会来做风骚快活人？你是不是背弃理想？ 一样而已，现在文明社会不用用剑的，靠条例一样可以警恶惩奸，督破那些黑暗的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位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点唱啦、啊？点唱啦、啊？星期五风骚大点唱。 系咁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4533都无人欢迎嘅。 系啊，咁啊，我知道已经有好多嘅电话打咗嚟啦吓，不过我哋就首先读个点唱先嚟，好唔好啊？ 好啊。 呢度咧就有 Connie 啊，佢就话：甜甜豪仔，早早你哋好啊！今日咧系我大哥，佢大哥个名叫做树根啊。 树根好听啊， 系啊， 我有个 friend 都系咁。 系咩？ 爱回家阿根叔咪叫红树根咯，即系阿刘丹妮啊。 咁以前大地恩情都有个根叔噶。 唔系，我都记得唔止噃，好似嗰啲咩情龙大地啊，嗰、那个男主角咪罗家良嗰啲，都系叫做树根树根嗰啲都系噶，系啊。 好啊。 佢话树根咧就生日啊吓。 以前咪有个钟树根咯。 哦。 另外咧，六月二号 真系叫树根噶嗰个真系。 系啊。另外咧，六月二号咧就系家姐小云嘅生日，祝佢哋咧都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最后咧，祝埋佢女女啊，大学最后一次考试成功啊！家人爱你啊！香港人都要加油啊！多谢晒 Connie 你嘅点唱。 系啊，咁咧就多谢好多听众咧，有好多都系叫小弟加油啦。 系啊，好多啊， 叫香港电台加油啦， 叫头条加油啦。 系啊，咁啊唔全部一读出啦。咁譬如阿 Dawson 咧，Dawson 啊，佢就话咧。风骚三位主持咁啊，豪早田，大家都要加油啦。佢话咧，因为呢几个礼拜有太多唔开心嘅嘢啦，咁啊头条加油啦，成个香港电台嘅人都要加油啦，咁啊香港人都要加油咁样。 系啊，呢度咧有一个咧点埋俾阿荣总听添啊，梁家荣先生啊吓，大家都加油，大家都加油啊。 嗯，好啦，呢度嘅 Fanny 就话啦，早晨啊，好彩仲有你哋三位咧大欢笑俾我哋几个钟头里面咧有好多嘅笑声啊，佢话可以咧舒缓下咧而家咧即系社会上面嘅好多问题，咁啊更加。多谢啦，啊豪仔啊，辛苦晒你啊，咁样，嗯， 系， 咁亦都有好多听众啦，譬如啊，Terry 啦，肖燕 Lam 啦 ，Anna 啦 ，Emma 啦，同埋阿卡啦，跟住阿君啦，但系好多好多嘅听众咧都话，诶、哎、加油啊豪仔，咁香港电台加油，我哋支持你哋噶，好中意听你哋做节目啊，咁， 多谢，咁咧阿 Jason Johnson 咧佢就话啦，三宝二公你哋好。即原来我哋两个因为男人就三宝就分咗义工咁样。 哦，即系两个男人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应该佢讲埋三宝义工一乸咁样嘅。 系咯，嗬，有公有乸又啱。 系啦，咁咧佢就 呢、這个人呆咗咩事咧？咩啊？ 我完全 即系雌雄公乸男女。 哦、你唔知嘅， 明唔明啊？ 公啊嘛， 系咯， 我知道我买蟹有分噶， 有 系啊， 公同乸啦， 系啦，雌雄公乸，雌雄公乸男女M F 都有， 系啦， 好啦，佢话咧我每个礼拜六咧都有收睇你哋头条新闻噶，咁啊我多谢佢先啦，咁咧佢就话啦你哋唔好低头啊，要撑住啊，佢自己嘅经历系点咧？佢话我好自豪咧，我喺香港出世长大同埋受教育噶， 系， 佢话咧我哋有传统嘅中国文化，礼义廉耻，孝弟忠信。而西方嘅科學咧，接受新嘅事物咧，同埋要接受唔同人意見。佢話呢啲都係我成長學到嘅嘢嚟嘅。係，唉，不過佢話咧，呢十幾二十年咧，就跟住好多個省略號啦。 嗯， 佢話咧，希望嗰啲唔見咗良心嘅人咧，諗下佢哋自己啦，唔好咁快就即係咁樣做落去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做翻啲正確嘅嘢。佢話東方之珠就係我哋最自豪嘅時間啦，亦都係咧大家最欣賞香港嘅年代。咁所以佢最尾就。多谢三宝，呢、这个就系 Jason Johnson。 呢度咧有 Warm May May 啊，佢就话：喂，我第一次点唱啊，想点唱俾我仔仔东东听，因为咧下个星期三咧系18岁生日啦，咪同你个仔差唔多啦，系咪？ 系啊系啊，早我嘅仔几日啦。 你个仔系几时啊？ 6月27。 6月27。 啊，佢5月大一个月咯。 OK， 佢就话咧就祝阿仔仔咧要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仔仔咧都系今年嘅 DSE 考生，佢话都算系多灾多难之年啊。 系， 唔系呢个都系经历嚟嘅，都系。俾佢哋學習嘅，我覺得 係 啊，一世都唔會唔記得 時代嘅見證啊！ 啱， 係啊， 佢話咧希望個仔仔同埋其他嘅同學仔，仲有啲家長啊，仲有阿田同埋呢個仔仔咧，都要放鬆啲個心啊，平常 心就最紧要。 啊，我仔好啊，因为佢拣嗰几科咧就好早十一号已经考完 了。哦，好 啊，好啊。系啦，最后啊都要同豪姐你讲声加油啊！支持你 啊， 佢系咪咪王。 好啊， 惨啦！我今日会唔会喊啊？搞到最尾，应该唔会嘅。 你应该唔会嘅，系你仲有继续同我。 因为我一唱歌就你对喊啦嘛。 系我哋喊多啲。好啊 ，Macy 咧就话啦，佢话咧，风骚快活人啊，我唔想咧海浪公园咧六月咧之后结业嘅画面啊，大家咧香港人啊，由细到大都去呢个主题公园噶嘛，希望咧佢可以继续营业落去，希望咧即系点俾海洋海浪公园各个员工啊，为佢哋打气加油啊，因为嗰度都有好多个员工，好多即系系啦，好多人去运作噶嘛。 嗰日我哋讲笑，系啦，我哋讲笑咁讲咧，就话哇，你话海洋公园咧点样可以救得翻咧？系咪应该力 sell 咗？喂，安家家有起噶嘛？希望可以咁咧，真系呢几日咧，我都 feel 到佢哋咧新闻报嘅时候咧，转咗嗰个方向啊！佢哋不停邀请大家咧就参观里边嘅即系动物园啊，譬如佢啲金丝猴啊，或者佢哋熊猫啊，或者 你唔俾钱啊，佢哋就冇屋住噶啦，好阴公噶咁啊 ，keep 住咁讲啊， 系啊，但系我觉得又几成功噶，因为咧你即刻有恻隐之心啊！即系讲真啦，你见到人出嚟讲咧话好惨咧，你冇乜感受噶。见到嗰啲动物咧，你觉得好无辜啊！佢哋唔关我哋事噶嘛，跟住你就会有一种倾向就系、是、救下佢哋啦。 唔 系， 其实 有冇方法啊？咁啊，阿盛志文都有啲桥俾佢噶嘛，有冇可能救到佢哋啊？咁样系啊。 我唔知我睇紧嗰条数咧，系香港电台五年嘅营运嘅资金咯。 哦，系噶。 如果我扮金丝猴得唔得？ 系啊，即系 咁，我咪嗰只猪。 系咯， 因为我对我你知，你一睇我就知啦。我对住一盘生意嘅话咧，虽然我系冇生意头脑嘅，我好理智嘅，即系你都要谂下嗰、那个系回忆嚟嘅，系啲动物好惨嘅，都一定有解决嘅方法嘅，凡事咁，但系、那个氹系咪真系不停咁填咁又 唔知 噶？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啊。 系啦，好啦， okay. 小平咧就话啦，三位支持好，想点唱咧 ？Beyond 呢一只咧打不死，俾头条新闻台节目工作人员，港台加油。 好啦，咁啊呢度咧有Macy Wong 就话啦，佢头先讲完呢个海洋公园，佢就话啦，佢有上次咪话佢有朋友个外甥男仔 B B 咧好翻啦，佢仲上嚟食咗餐饭，真系好开心啊！祝个 B B 咧快啲健康快乐、哦。 好呢度咧就有 Rex 咧就话徐副官豪仔，港台都要加油啊，唔好因为社会嘅压力而放弃，继续努力。同埋佢话好期待下个星期嘅寻找快乐的人第二辑啊吓， 系啊， 三位主持都要加油啊！ 填篇啊吓，阿 Ken 呢个咧都几好啊，佢话其实阳光咧从来都在噶，不过佢话暂时俾低气压咧所遮蔽住。正所谓咩，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 I've got millions of words to say, in the dark I'm so afraid.To tell you how much I care for you, for all the promises I have made. I'm sorry I have betrayed, and it's driving me insane. But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I won't even try to defend. Words that I can't say to you right now. I'd have to keep it in me, and that's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So awake, recalling moments I've shared with you, for all the feelings I have for you, for hiding them I'm such a fool. Now my heart is soaked in blue, and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there's not much we can demand. That I can't say to you right now. I'd have have to keep it in me, and that's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 Just won't go away. I have hurt you now. I have to pay for every lie I had to say. I said it to keep you safe. It sounds phony, but it is true. Bu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re's not much we can demand. 王晶 ，Your Truly 系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啊！ 好，呢度咧就有 Sam Out 啊，佢咧就话咧三宝好啊，嗱，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吓，仲有麻烦咧，今日咧想点唱俾咧5月23日生日嘅二家姐 Annie Out 听啊，佢话祝福佢咧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之后咧就可以再去多啲旅行啦、最紧要咧就要日日开心，亦都祝家人朋友都要身体健康咁话、啊。 OK，Queenie 咧就话啦，咁多位早晨啦，佢话咧祝福香港人，大家要平安啦，要自强啦，好想咧大家咧齐听呢个方浩文嘅愿、 哦。OK， 好呢度咧就阿 Carol 又话叫我加油啦，多谢啦。拼烟咧就话啦，田祖豪早晨，咁啊支持港台，支持头条新闻，支持小豪子，希望疫情就快啲完结，咁啊香港人要加油。 系啊，你头先讲阿方浩文咧，今晚头条又 有 上面唱歌啊，系 啊， 家 事世界不似你预期啊。 系啊，好，跟住呢度咧有Ivy 啊，佢就话咧想点唱俾港台，不论系电台或者系电视部嘅同事，上下同仁，总之就加油， 同仁鞠躬， 系啦，尽在不言中。佢就想点唱咧，呢首就系阿义文嘅《最后的信仰》。佢话林夕填词噶，请细味歌词啦，咁样。总之佢话思想偷不去，信仰不能取啊，咁啊。 啊有啊！上次佢喺铿锵说林夕嘅访问，最尾都有播到呢只歌，系啊系啊！阿 Hebe 咧就话啦，三位想点唱俾咧柜台听啦，即系我哋香港电台啦，多谢啦，特别系梁家荣先生啦，头条新闻所有同事啦，亦都想点唱俾黄喜听啦，希望多谢你哋讲出真相，我哋发声啦。佢认为咧最后个答案应该喺边只歌度揾到呢，就喺通力嗰只歌度揾到。 好啦， 系啦，咁样啊，咁啊呢个就 Hebe 又点唱？ 知道，好啦，咁啊呢度咧又阿陈清嘅，佢话咧多谢咧你哋咧带俾我哋咁多嘅欢乐啊！我哋全家人咧都好支持香港电台啊，支持头条嘅。佢话今日咧系佢嘅仔仔 Sky 嘅生日啦，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快乐咁成长。佢妈妈我爱你，香港人加油啊！天有香港。 呢度咧有 Tracy 啊，佢就话三宝你哋好啊，好想点唱俾头条新闻所有嘅工作人员同埋咧梁家荣先生听嘅，知道大家咧承受嘅压力咧都非常之大啊。总之香港电台上下嘅员工咧都肩负住自己嘅工作岗位，做错嘅唔系电台，系下一句我就唔读啦。总之香港电台各个员工都加油啦。 系啊，系、okay. 啊 ，Regina 咧佢就话啦，三宝好想点唱郭富城嘅《强》咧俾女女听啊。 点解？ 因为佢每晚咧都要加班咧，去到凌晨一点噶，见到佢咧真系好辛苦。第二日咧一早又要起身翻工，好心痛。希望女儿身体健康，挨住啊！过多两个月就会正常，亦嚟到加油啊！ 生光阴去竞赛。 谁亦不必争议，不需对峙。明日纵使跌低，宁愿抗争到底。愿世间都摆低对骂战和偏见，愿你听取心声与意见。明日不需枪炮，只需对话。蒙着眼的那位，难被战火的洗礼。问世上还有几多人苏醒一个灵魂，愿我们能有理想，惜纷争再放下怒愤，没法能忘记这天绚丽白色哀伤的日期。万世静等你，话我知苍天想思念你，求真理，话我知应该怎爱到你。沉默不可解决青春岁月，承诺太早说穿，随便穿更加仓促。问世上还有几多人枯萎一个灵魂，愿我们能有理想，惜纷争再放下怒愤，没法能忘记这天绚丽白色我们来过此，一起行多远。世上还有几多人睁得开眼沉睡去，为你而流过那些幸福的眼泪，没法能忘记这天千钧一发，是你未逝身躯豁得出去。紧抱自由，愿觉醒在无奈兜，愿你终于清醒，有没有？ 方浩文愿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啦吓。咁啊，阿冤蛙咧就话啦，你啊，佢话叫我叫 Angel 啊，佢想点唱俾。有时睇到个头，跟住佢又话， 大家又改名啦，而家系咪？ 佢话咧，我想点唱俾全香港嘅电台上上，香港电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嘅工作人员听啦。佢话唔好咧就捐住山东就算数啦，我哋要冲出去，走出黑暗，重见光明。佢话咧，你哋三位咧同港台好重要噶，知唔知啊？你一路陪住我成长噶，多谢风骚三宝读出。 系呢度咧就有个阿 Wing Shack 噶，佢就话咧，我就想将我好朋友咧阿罗娇小姐， 系罗娇小姐， 系啦，5月25号咧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噶，是是非非咧都要远离佢，多谢三位。 呢度咧有两个都系祝福俾我哋噶，系话咧阿威拼五咧就话希望豪仔你要努力搵奶粉钱， 系 早早同阿甜甜得闲咧打下麻雀仔，赢咗买靓衫咁啊。另外咧Pushing One咧就话都系祝福我哋风骚三宝永远要幸福快乐，身体健康咁啊。 咁可唔可以我同你哋打麻雀，然后喺你嘅都赢奶粉钱咧？ 唔好，我系糖水又滚呢个糖圆，唔系唔 系啱嘅。嗱，电话号码1872388，新闻之后听你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第13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当中有关港澳的部分提到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落实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同去年工作报告的内容对比，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未有再提及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以及全力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的内容。报告亦都连续第二年未有出现有序推进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的字眼。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中央对新冠肺炎疫情及时采取了应急举措，通过果断实施严格管控措施，调派四万多名医护人员，快速扩充周治床位，全力救治患者，最大程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李克强又提到，中央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本住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通报疫情信息，主动分享防疫技术和做法。他指出，疫情令到内地付出巨大代价，第一季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他强调生命至上，这个是必须承受也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他感谢全国团结抗疫，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捐款捐物资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若果中国因为香港去年反修例示威引发的激烈冲突而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美国会有强烈的回应。美国国务院敦促北京当局对香港自治和自由作出承诺，认为任何在港实施国安法的做法并不代表港人的意愿，反而对香港带来高度不稳定，亦将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如果北京对香港作出进一步的镇压，只会增强参议院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需要。有民主和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就表示，将会提出联署法案，对干预香港自治的中方官员进行惩处，以及禁止相关企业的往来业务。警方今年首季接获2476宗网上商业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近三倍，涉及的款项达到632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五倍。首季涉及商业电邮骗案有153宗，损失的金额超过8亿6千万元。警方表示，近期发现近80000个恶意网域，当中787个是针对香港的攻击。有医疗公司误信俄称售卖口罩的虚假网站，被骗2000万元。亦都有公司被黑客入侵电脑系统，骗徒假扮上司，要求会计部汇款1800万元。公司报警之后，成功截停汇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天日间雨势逐渐减弱，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60点，跌1119点，总成交金额8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71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5.6，跌17.8；阿里巴巴198.3，跌7.9；友邦保险66.25，跌4.4；美团点评121.5，跌6.1；盈富基金23.4，跌1.05；小米集团11.86，跌8.4；汇丰控股36.7，跌1.8；FIR南方恒指8.11，升6.8。中芯国际16.7，跌8毫；中国平安75.9，跌2.65。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46，瑞士法郎0.972，加元1.4，人民币7.125，英镑兑美元1.221， 欧元对美元 1.093，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 日经平均指数报20,381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5,95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美元，卖出1,72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人生可以翻转头，你想翻去哪一幕？ 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看信你牺牲和压缓，而成长的音乐已常回放，用万张胶卷收藏尽心锁，但全低片已抽放，怎都当一早亦添过眼泪暴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望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你应释放。 JC 新推出的成歌作品讲的是，如果人生可以按个掣翻转头的话，他想回到两个人人生重叠的时刻，捉紧爱人的机会。作曲填词都是 JC 自己，编曲有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 今天的我如常亦冤内逗留，残障应该怎去补救，然而内疚时时亦有，对你固执那有出口。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JC 陈咏同《我该放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最后半小时风霜快活人啦，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我哋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嘅。 好，咁我哋不如就即刻嚟啦，听我哋今日第一个听众嘅电话啦，好嘛 ？Hello， 你好，陈太系咪啊？ 系啊。 Hello， 陈太。 好，猴仔甜甜。 系你好，陈太。 你好。 系有咩想同我哋讲啊？今日。 而家好紧张啊，因为咧个女咧就去入咗产房等生啦。 哦，你个女兒入紧产房， 你打电话俾我哋， 心情打我哋点唱？犀利啊，陈太，多谢支持真系。 我梗系有心情啦，因为紧张嗰个仲系爹哋仲紧张啲。 哦，咁又有合理嘅，合理嘅，系咪你第一个孙啊，陈太？ 唔系啊，呢个系我第五个孙。 哇！ 啊、 但等于食糊食到第五铺咧，系一样都咁兴奋 嘅，梗系啦， 绝对唔会话咧，哎呀唔食咁咁大啦，真系 唔会唔会。你而家喺个产房度啊？ 唔系啊，我喺屋企等紧个女婿嘅消息，因为我要凑住佢个大宝，大宝喺我屋企， 好忙啊。 咁而家呢个系孙二宝， 系啊， 孙、 okay, okay. 二宝。 咁我哋系你第几宝啊？ 你哋系我哋第几宝啊？ 全部都是宝咯。 哇，多谢你啊，真系 我哋几口硬啊，真系。 唔系我 哋好 开心啊，我问唔出嘅呢啲说话。 系咩问唔出咩？ 系啊， 我代你问啫嘛。 你要唔要契仔啊，陈太？学校但我问你一句 咯。有啦，要多多都要。 要啊？要唔要我啊？要唔要黄耀祖啊？ 要。 但呢个契仔要买好多衫噶。 唔紧要，最紧要佢中意就得啦。 多谢陈太， 陈太几有爱啊。 系啊， 系。你有咩想点唱啊，陈太？ 系啊，有咩想同咧你个女女又或者咧？即将就会出世的二宝讲啊，咁样。 祝佢哋咧就母子平安啦 ，B B 就快高长大，肥肥白白啦，听教听话。 系阿大宝咧，大宝乖唔乖啊？大宝严唔严？ 阿大宝好乖嘅，大宝喺我隔篱 嘅。系咪啊？大宝几岁啊？ 出嚟啊！大宝， 大宝系啊！ 大宝喺大宝出嚟啊！ 系啊！点 啊？ 边？ 哥哥姐姐， 有神 啊！你叫大宝啊？ 我系孙慧婷啊，咁咯。 你叫咩名字啊？ 你讲俾佢。 我叫孙慧晴啊。 你好啊， 你几多岁咧？ 八岁半 。 哦，咦，咁你即将有个弟弟或者妹妹咧，你期唔期望啊？期唔期待啊？ 期待。 期待。你有冇送礼物咧？迎接佢翻屋企啊？ 冇啊！ 冇啊！你快啲準備啦！你同阿婆婆講咧，你話買啲一個嗰啲咩小手環啊，或者自己咧整個心心公仔俾佢啦。 你畫張卡俾佢都得㗎。 我係家姐，我一嚟我就會俾份功課，細佬或者細妹你做啊。 呢啲姨姨講啲嘢唔好理佢啊， 恐怖姨姨嚟㗎嗰啲。係啊，你真係即刻幫你嘟咗你啊，嚇親你啊！你睇下阿田啊，唉，即系听你把声都吓亲，你又再嘟添啊， 好啦， 唔紧要，喺度咧，我哋都再一次就祝福阿陈太啦，同埋佢嘅女女啦，总之全家人啊都要开开心心啊， 系啊，希望咧即系阿女咧生产顺利啊，系啊，等佢如果出世再打电话嚟俾我哋啊 ，OK 好， 电话号码18723888，第二位啊有听众啊 Suki，Hello， 你好啊 ，Suki， 开心啊，打到嚟， 系啊，我哋听到你把声都高兴啊，真系。 系啊 ，Suki， 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老公，佢下个星期5月27日生日。 系。 因为咧，我哋结咗婚两年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都仲系分隔两地嘅。 点解哦？ 因为佢喺欧洲住，我喺香港住咯。 哎呀，点解啊？佢系真系即系外国人嚟嘅。 他是香港人來的，不過他移民過去都9年了。 是。你為什麼不跟老走啊？這樣。 是。 未去時候咯。 啊，因為香港的工作或者家人都需要。是啊。哦，明白明白。 是啊。那怎麼辦啊，這兩年。 還要一 些時間。 是啊。那我們其實認識開始的時候已經是long啲的了，所以我們都非常適應這種的模式這樣。 哇。哇，但是會不會今次因為疫情的關係，真的你們最長時間沒有見，即除了即視像那些啦，幾一次啊？ 又不是最长时间没见过。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没事做，反而我就开头3月初的时候我过了去那边想着香港避疫， 是 过了去那边就到了欧洲就开始爆发了。所以当时反而我就留了在欧洲成个月。 OK， 所以现在你发话。 现在就回了香港了。 反而见他的时候机会还多一点。而家可能你留翻喺香港咧，你见佢嘅视像时间又再长啲。 系啊，可能见多咗。 如果你好闷嘅时候咧，你当我哋系你老公帮你顶住先咯。 我啱啊，佢明明就揾紧我哋做陪住佢咯，系咪啊？ 系啊，我哋两公婆成日都一齐听重播噶。 系啊，咁你哋会 即系呢 个 系你哋拍拖嘅活动，就系喺分隔两地，但系一齐听风骚嘅重播。 咁我哋又唔会同一时间嘅，但我哋每一日都会话喂，你听咗未啊？有边一 part 好好笑啊？咁 多谢你啊，融入我哋三个摆喺你两公婆嘅中间里面， 有可能成为第三、第四、第五者啊！ 佢会唔会中意咗我噶？你老公？我問下， 應該未會嘅，因為我覺得我煮嘢食會好過甜甜，所以佢仲會好中意我多啲。 我哋有啲失禮，真係唔好意思啫。 唔緊要啊， 係啊， 睇佢幾咁嚇啊堅定先得噶嘛，係咪？ 咁係難堅定嘅對住你。 你老公叫咩名啊 ，Suki？ 我老公啊，我老公叫 Wilson。 Wilson 咪嗰個排球咯，今次真係。 係啊，佢係排球啊。 係啦，真係排球啊！你會唔會成日都大叫 Wilson？ 會啊 ，Wilson。 你可唔可以都用呢把声嗌下我哋三个个名啊？ 哦，好啊，猴仔、姐姐、仔仔、 Suki。 好冇嘢讲，冧晒。 希望 Wilson 咧喺嗰边咧系安全全啦，即系系啦，因为都系啊，有冇带大量口罩过去嗰时啊？ 冇啊，倒翻转一开始系未欧洲未有疫情嘅时候，喺嗰边带咗大量嘅口罩救咗香港啲屋企人。 哦， 喂，佢欧洲边度啊？ 在奧地利維也納， 奧地利 維也納，好少啦， 係應該係咪好啲啊？ 係啊，相對其他歐洲國家係好啲嘅，嗰邊就比較早實施封城咁樣咯。 但係我上次咪講，因為我兒生咧就喺奧地利啊嘛，佢話嗰度有蒙面法咧，所以佢唔可以戴口罩出街。 我會照戴咯，我哋因為其實你冇人戴口罩，你一开始你自己唔戴系冇办法保护自己噶嘛？ 啱嘅，啱嘅，条命紧要啊！ 系啊 ，OK， 好啦，希望咧 ，Wilson 咧，你哋两个可以快啲再见面啊！吓， 好啊，多谢 你， 小杰， 你哋要加油啊！ 系啊，好，多谢你，拜拜。 好，继续第三位我哋嘅听众吓 ，Hello，Hello， 有吴生 ，Hello， 吴生 ，Hello， 大家好 ，Hello， 吴生你好， 你今日想有啲咩想点唱啊？今日 因为我。因为比较开心，因为我嚟紧六月六号咧就会注册结婚啦。 哎呀，恭喜晒啊！ 恭喜！ 哇，起鸡皮啊！今日嗰啲个个都咁感动，咁开心。尤其是讲真，喺个疫情底下，同埋即系咁多事情发生啦，听到好嘅消息咧，真系好开心噶。 啊，喺阵子咧，即系处理你个婚礼啊等等嘢咧，有冇头痛啊？有冇咩事情发生啊？啊，吴生。 因为其实我超快脆嘅，我好似前日咧就去呢个婚姻注册处度做呢个登记啦。 系， 咁其实后屘再，因为我系六月六号嗰日系好旺嗰日，就太多人就，所以我就 book 唔到个一个地方去有个注册咁嘅嘢。 系， 后屘我就自己揾律师，咁就可以 book 到喺六月六号星期六。 系 呢个咁好嘅日子度可以注册咯， 系 嗰日系特别好日啊， 系咪嗰啲咩闰月啊，又嗰啲系点样噶？ 系啊，系闰月啊， 闰四 月 今年 哦， 系啊，喂，咁有啲乜嘢爱的宣言同你老婆讲下先？ 叫咩名老婆？ 叫 Bonnie， Bonnie， 好，你同佢讲啊。 因为我其实同 Bonnie 呢个爱情长跑，其实都跑咗16年啦。 哇！ 咁系啦，咁某程度上，因为啲屋企人或者朋友都系咁问我哋结婚未，结婚未。咁我而家就透过你哋呢一个全港最受欢迎嘅电台节目之一，我就向所有人宣布，我六月六号会迎娶佢。虽然六月六号咧，我哋嗰个注册时间咧就唔系一个没有风嘅凌晨，但我可以肯定嗰一日。佢一定会真真切切咁样成为我的女人。 哇，好冧啊呢个！ 我啲鸡皮啊， 简直 我啲手毛插咗落去豪仔块面度啊！ 好犀利啊呢个！ 我戥阿 Bonnie 啊，佢感觉到佢好幸福啊， 系啊，十六年爱情长跑，你系咩原因咧令你决定做呢一个咁好嘅幸福举动咧？ 点解你要俾个唔牌嘅名分啊 Bonnie 咧？ 其实啊，真就问得好好嘅问题，因为我咁早上一两个礼拜，我嫲嫲啱啱出院，佢因为疫情关系又唔可以入去探佢，同埋佢都90几岁，我见佢今次出院咧系开始个健康真系差咗好多，同埋都行都唔系好愿行咁样，咁我见我啲兄弟姊妹堂兄弟嗰啲都结晒婚，系争唯独我未结，所以我就。唔得啦，要把心一横，一嚟要俾翻份份佢，二嚟我都想喺我嫲嫲有生之年可以斟到杯茶俾佢饮咯。 哦，爱得及时啊，系啊，好多时候当你一结婚咧，可能你话净系考虑自己以外咧，就系照顾埋好多屋企人啊。希望大家即系都有一个好好嘅一种回忆啊嘛，真系。 即系同埋好多谢咧，好多谢我未来外母同埋我哋屋企人咧，可以体谅我哋，因为。其实我哋呢个仪式系一切从简系简无可简单啊，系超级简单啊，已经系。 唔系你知唔知你拣得最好已经拣咗啦嘛？ 系啊， 系咯， 拣 咗 Bonnie， 其他唔使点拣噶啦，真系 OK 噶。 系啊， 系啊， 我哋三宝都将所有嘅祝福送晒 俾 你同你太太同埋嫲嫲啦，又要身体健康啦。我哋好感激嘅，因为就系你人生嘅一件咁大件嘅事，你选择同我哋分享咯。 我哋帮佢首播啊， 系啊，因为咧， 全港首播。 阿田啊，因为咧，我由梁继章啊、梁思浩年代，我已经开始听你哋嘅， 多谢你啊， 加噶啦已经。同埋曾志豪，我想同你讲咧，你要加油啊，唔好放弃啊。 多谢， 我会预祝咧，

海阔天空啊，咁啊， 同埋富九啊 ，featuring 富九啊， 啊系 ，OK， 咁啊，Facts 点啊，唔系点唱里面咧有一位阿伟成咧，咁佢就话好想点唱啊，佢话希望可以读到啦，佢话佢收到佢个好知己嘅家人、一个短信，就话俾佢听佢个知己咧喺上个星期六咧意外过咗身，佢喺度咧想点唱歌俾佢，好怀念佢，同埋祝福佢嘅屋企人、啊。 系好啦。呢度咧，亦都有阿 Nomis 啊，佢话啦，哎呀，呢两个礼拜咧有太多冲击大家心灵啦、常识价值嘅嘢，点俾咧所有感到好嬲又无力嘅香港人听？大家要加油啊 ！Sarah 咧就话啦，我想点唱咧《前程感受》，佢话豪仔要加油，多谢多谢， 系啊， 系啦、 啊，我谂今日我哋系会特别感动嘅，因为咧真系有好多嘅听众好锡我哋 嘅， 系 啊，冇错冇错。咁啊 ，Heidi 咧就话啦，祝福啊今届嘅 DSE 考生，无论晴天阴天啊，就算雷暴都好。好啦，啊，你哋都系最坚嘅，因为就要好似我哋港台同埋头条咁要努力。虽然咧面对挑战啊，但系仍然抱着积极嘅态度支持你哋，祝福一切成功顺利啊！快啲考晒啦，咁啊可以咧同屋企人啦、朋友仔咧继续听放松。佢话播翻只红人嚟轻松下啦，系因为仲有下个礼拜咧就考埋咧就可以完成成个 DSE 啦。 阿 Conny 咧都有啊，佢话乖孙丁向峰咧，快啲身体健康，就希望神咧可以赐福俾阿峰峰脱离病魔，快高长大。Conny 嘅点唱？ 好，我哋听到个电话啦，听众 电话都好。 有郭太， 郭太你好 ，Hello， 郭太， 早晨啊， 系 你好， 仔，系，早晨，早早， 你好，郭太， 系，有咩新点唱啊？今日， 今日啊！我想点俾我自己听啦，第一有啲紧张添。 慢慢嚟，慢慢嚟。 点解想点俾自己听啊？有冇啲咩特别嘅喜庆事件定咩特别嘅原因啊？ 其实都唔系喜庆嘅，我而家喺医院，听日咧做手术。 系咩？介唔介意讲咩手术啊？郭太， 只脚，因为我行山嘅时候跌亲。 哎呀， 系、 骨折啊！ 系啊系啊， 哎呀呀 ，OK， 咁啊，哎，但系听到你把声音咧都好精神喎、 哦，系 咪啊？ 都 OK 嘅，不过有啲紧张啦， 系唔使紧张，唔使紧张， 明白？ 我哋朋友嚟噶嘛， 唱支歌同你轻松下都得，系咪先？ 共唱这歌， 所以佢咪喺度病住喺病房里面都听住《风骚快活人》 系啊， 系啊，我 咧 系你成日都听嘅，我真系。 你跌伤咗边只脚啊？ 左脚， 即系证明你右脚冇事，冇问题， 冇问题嘅。 你当我啲医学个经验几丰富， 我都 一听就听得出你右脚冇事，系咪？ 但 系 医生咧，医生都话呢个唔算一个好大嘅手术，其实咧之后咧做翻啲复康嘅治疗啊，各样嘢就可以好翻晒噶啦嘛，系咪？ 嗯嗯， 咁咪系咯，唔使担心。 我想 点 俾我个女咧过两日生日啦，佢 哦 系几多岁啊？ 28岁， 廿八岁生日， 系啊，28岁。好多乐趣，同你一齐生活好有趣， 好啊， 系咪？ 系 笑下几开心啊，系咪？ 系咯，冇事嘅。咁你要留几耐院啊？ 医生应该话两个礼拜到啦。 我两个礼拜 喺疫情底 下，第7日噶 啦。系喺疫情底下留喺医院咧，其实系咪会即系你会唔会即系慌张多咗、紧张咗咁？ 我又冇，都系好安心咁样。 你知唔知点解至安心啊？因为佢一日都听住《风骚快活人》啊嘛， 系 咪啊？ 系咪啊？ 又系啦， 唯有咁讲咧，你咁厚面皮啊！ 我唔使同你做检查，我都知道嗱，你嗰个情况系点咧？就系、是、你脚嗰五只脚趾咧系冇事嘅， 系 嗱就系、是、啦。冇事啦，我经验几丰富啦，即系隔空问诊都知啦。 同埋你仲可以食到好多嘢嘅，系啦，唔使戒口嘅。 系啊，系啊，呢个西医唔戒口。 嗱，好啦，咁啊，祝你咧就手术成功啊，都祝你嘅女女咧生日快乐，多谢晒郭太你嘅电话。 系，多谢晒三位。 thank you， 我系， 好，拜拜。 祝你早日康复，手术顺利啊。 系啊，喺医院系闷啲嘅，即系其实但系惊咧就应该唔使惊，继续听我哋啦。 嗯，我借个位啦，剩翻少少时间咧，我想点唱俾阿华听。因为华咧，佢琴日生日啦，华生快乐！啊，主恩常在，希望你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可以享受系啦，一个人过生日嘅日子啦。我哋琴日都有同佢庆祝噶，我有买蛋糕，有买礼物噶。 跟 住 你 又食晒个蛋糕啊！ 系啊，可以再补货啦。 系啊，嗱，咁我哋节目够晒咯，下礼拜再见， 拜拜。